纪录。如果真有其事，并唔感到惊讶。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喺社交网站 Twitter 反驳，形容奥布莱恩嘅言论有趣，又反问对方：如果任何人拥有比自己更好嘅嘢，就等于一定系从自己呢一度偷嚟，系咪一个正常逻辑？华春莹又强调，中国有5000年历史，而美国只有唔够250年历史。西班牙政府向下修订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至到26834宗，较之前公布的减少接近2000宗。卫生部官员话，收集数据的新系统确认，之前有些死亡病例重复计算，另外剔除一些错误归类的病例。随着疫情缓和，当局宣布7月1日起，外国人入境无需接受14日强制检疫。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还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还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东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嘅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4465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55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75，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8，人民币7.138，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19美元，卖出172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啊，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咧，28度，相对湿度91%。咁啊，暂时我头先系喺广播道附近啦，系咪？咁我而家人喺广播道啦，头先翻嚟嘅时候就喺附近咧，咁啊，发觉到天气就正常嘅，又唔系话觉得有雨啦，系咪先？不过寻日夜晚都应该落过噶啦，见到地下咧都湿湿地啊吓。出门口嘅时间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因为天文台都预示我哋今天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添。咁啊日间雨势有时仲会较大，咁啊留意住好似寻日咁样，哇落雨又红色又黄色咁样都。即系都几麻烦啦吓，咁啊喺出去即系街上面嘅朋友咧都几狼狈。好啦，今天早上星期二啦，嚟到2020年嘅5月26号，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陪住你哋嘅有意头嘅白元浩。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嘅心灵先至系令到我哋最富足嘅一种原因。但我哋要将我哋呢一个原因省靓佢，令到佢经常都保持住快乐嘅心情，经常都保持住有魄力嘅。有啲乜嘢秘诀呢？个秘诀就系在于我哋多啲锻炼我哋嘅心力。要锻炼心力，其中一个办法就系我哋对住其他人嘅时候，相处之道都系以心待人。当一个人他太过依赖，纯粹只不过是外表的时候，他就很难看得到一个人心灵到底有多强大，或者有多漂亮。今天的你会不会可以着重其他人的心灵多过着重他的外表呢？ 在你窗温暖这最美的晚上，愿藉着一身花香，将未来甜蜜构想，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将星光千串轻轻挂在窗角，求令到夜会变得漫长，谁人才能够，如何才能够唱伴你一生之中的晚上。一生都感到庆幸从此遇上，燃亮我所有希冀和盼望，用心中每份情，心里真感觉，来编织一世的寄望。一丝丝温柔和进了最香，感性的清风今宵真情流露不竭的唱。一丝丝温柔和进了最香，亲爱的今晚夜请你静吻这心窗。愿摘下千束星光，将梦儿圆在你窗，温暖这最美的晚上，愿藉着一室花香，将未来甜蜜构想，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 物构想，将爱情铺满月丝的晚上，将心声铺满如丝的晚上。 一首嘅作品《摘星的晚上》，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朝早嘅时间6:16啦，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喺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卷路陪住你哋一齐揭下呢一本嘅百科全书。我今日想睇嘅系啲乜嘢呢？我哋成日咧都会食一种嘅食物，或者喺饮品嘅时候，经常都会见得到佢，就系椰果啦。椰果咧，啲人中意叫佢做咩咧？就系中意叫佢做好 Q 啊，即系好弹啊，嗰种嘅感觉好饱满啊，多汁嘅感觉。经常咧都会喺嗰啲叫做果冻入边咧见得到佢噶。嗱，食果冻同时咧又可以话又多汁又有啲咬口咧，就系靠呢一个嘅椰果啦。咁喺休闲嘅时候，好多人咧都中意食噶。咁但系到底椰果系啲乜嘢嚟嘅咧？椰啊椰果咧个椰字啦，同椰子又有冇关系嘅咧？根据椰果的名称推论，部分可能都会以为其实它是椰子的果肉，但是椰果其实是椰子水加入就是木质醋酸菌种发酵而来的。椰果制作很多时都是在有生产椰子的地区为主，包括就是印尼、泰国、越南、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等等。而根据台湾方面就研究就指出，不是研究，是研究院指出，咁印尼、菲律宾、泰国等等啊，喺大概1840年代左右咧，原来嗰阵时已经有椰果嘅，即系成百年嘅老人呢种食物。依据住椰果嘅名称推论啦，好多人都真系会觉得佢系椰子嘅肉，不过就真系错啦，记住啦吓。咁椰果嘅制作过程啊，点样嘅咧吓？椰果嘅制作加工流程咧，就系从呢个椰子树上边啊摘呢个椰子开始嘅。咁啊，从椰子剖开取出咧就椰子水，然之后就加入一啲固定比例嘅水，跟住咧就加热，并且咧就可能加糖啊，然后继续咧就发酵嘅。最后咧就当然系继续加入埋呢一个咧就系头先所讲过嘅木质醋酸菌咧，开始俾佢发酵。摆喺度5至7日左右，咁啊会喺表面形成咧就系不溶于水嘅胶状物，就系椰果啦。有专业人士指出啊，即系制作椰果当年嘅专业人士咧，佢话到虽然盛产椰子嘅国家唔单止系一个，咁啊但系由于越南当地政府咧有辅导培养呢个菌种嘅相关制度，咁啊对于生产同埋制作椰果咧相对嚟讲原系优势噶。因此啊，咁啊好多时咧，越南产出嚟嘅即系越南产地嘅椰果咧，俾人感觉咧都好似系好食啲咯。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是要我全职代表清晨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谈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身边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曾像诺亚方舟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等你拥有。 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认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点，低的苦点，却没伸手点。成熟就是幻想，幻灭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远，我也想笑得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接，心情没准备，天空不能黑了，又亮亮了又黑，那光影在爱向前远走高飞，在等你奇迹。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终将会有一天我们都变成诺言，是你陪我走过一生一回匆匆的瞬间，说对你的感谢，和你再干一杯，再干一杯，永远喝酒的万岁，岁岁和年年。 时间都停了，他们都回来了，外面的人等你再来到。 这首作品来自五月天，他们的干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稍后雨势有时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雨。而家28度，相对湿度89%。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唔知各位听众会唔会留意到一样嘢，就系、是、落雨之后啊，有阵时特别呢排会唔会多咗飞蚁咧吓？飞蚁的确即确咧系麻烦，有冇办法可以整走佢先？老生常谈噶啦，呢啲方法。不过大家一齐温故知新。首先要准备的就是一些简单洗洁精的水，然后就一个盘，当然不少得的就是水了。做法非常简单，将少量的洗洁精加入那个盘，盘里面要有水的。好了，加了进去之后，然后一开头你就发觉洗洁精那里就不会有飞蚁飞下来的。咁但系半个钟头之后，你就发觉咧，可能已经有过百只嘅飞蚁。如果系本身多嘅话啦，咁点解会咁样呢？原来就系因为你放咗盏灯啊喺呢一个盘有洗洁精水嘅盘上边啦，咁啊令到咧嗰啲洗洁精可以吸住嗰啲嘅飞蚁啦。啲飞蚁见到光咧，又会咧就系好似灯蛾扑火一样飞过去扑过去，咁样咧啲飞蚁咧就可以啊俾你吸走住晒。然后呢啲飞蚁俾你捉住咗啦，点样可以杜绝佢呢？咁啊，点样可以消灭佢呢？咁你自己自行决定啦吓。以上嘅方法呢，其实对其他唔少嘅虫呢有阵时都会有害嘅。不过正值呢就係飞蚁落完雨飞蚁多嘅时候呢，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呢一个嘅方法。飞蚁呢咁啊甩咗啲翼之后啦，咁啊变成咗可能白蚁咁样，其实对我哋嘅屋企入面嘅家具如果係旧嗰啲房子呢，对我哋屋企都会有啲影响噶。如果系红蚁、红火蚁咬着你嘅话咧，你只手指就会好痛噶啦。唔同颜色嘅蚁亦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力量、杀伤力，不能不防。Robin and Candy， 红白。 本想跟你讲 一句你好吗？当天忽然听太多品下，彼此挥个手，焦点都扑向他，安守一个看他出家。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要亦见。你与我又经历壮志，岁月却随人先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一成长逼我学讲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会变？观看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子再见，今晚举杯寄望始终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云碰面。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照着来演。 手拍交都不只有眼疤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若果国内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受控，可能在下个月15日重开所有非必要的零售店铺，包括百货公司和小型商店。英国过去一日再多121人感染新型肺炎死亡，累计36914人不治，是全欧洲最多。但新增死亡病例和确诊病例已经从高峰大幅回落，全国准备重开户外市场，年幼学童下个月1日复课，高学高年级学童可望在下个月15日复课。俄罗斯准备放宽抗疫封锁措施，过去一段时间遥距办公的总统普京罕有在克里姆林宫露面。 67岁的普京过去几星期留在莫斯科郊区的住所，透过视像同官员开会。他当地星期一返回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铁路公司的负责人会面。发言人说，不清楚普京是否已经全面恢复在克里姆林宫办公。俄罗斯几名高层官员先后感染新型肺炎，包括总理米舒斯京和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俄罗斯新增病例近日稳定下降，国内部分地区开始放宽限制措施。当局计划下个月1号放宽国内旅游限制，但不建议出境旅游。当局又说，民众未来一两个月仍然要遵守佩戴口罩等的规定。俄罗斯过去24小时新增8900多宗确诊个案，累计353000多人染病，累计3633人死亡。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别代表博雷利表示，随着有迹象显示亚洲正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权力中心，欧盟对中国应该采取更坚定策略。博雷利同一批德国使节会面的时候表示，一直有分析认为由美国主导的体制结束，亚洲时代到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疫情大流行可以被视为权力由西方而向东方的转捩点，欧盟选边站的压力正在增加。欧盟应该遵从本身的利益和价值观，避免被利用作工具。博雷利说，中国崛起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欧盟现时同中国的关系并不总是建基于信任、透明和互惠的基础上。他呼吁欧盟以共同纪律和中国打交道，在今年秋季举行的欧盟与中国峰会将为这样做的机会。欧盟亦要与亚洲其他民主地区建立更加良好的关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已经暂时停止强氯灰作为潜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临床试验。强氯灰是抗疟疾药物，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透露自己正是服用强氯灰和新补充剂预防新型肺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视像记者会表示，医学期刊刺针上星期发表研究报告，指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服用强氯灰可能增加死亡风险，所以决定暂停世卫本身支持的临床试验，以便进行安全评估。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亦都曾经警告，患者服用强氯灰会引发心律不正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吓你哋好啊，咁啊，扭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嚟嘅直播室入边，继续咧，今天早上都有白权浩陪住你哋。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今天咧系星期二啦，2020年嘅5月26号，早晨啦、 啊，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我哋成日都会话登革热咧就系一种嘅风土病啦，喺香港咧系透过蚊啊白纹衣蚊咧去到传播嘅。咁我哋当然要留意住咧，就系我哋食环署咧会公布啊，即系佢哋嘅有蚊气到底嗰个嘅指数系啲乜嘢咧？食环署指出咧，上个月起啊，透过咧新设计嘅有蚊气取代咗旧有嘅有蚊产卵器，直接计算啊蚊嘅数量嚟定咧。有蚊气指数同埋制定新嘅密度指数，佢哋话到啊，四月份全港百蚊伊蚊啊，有蚊气指数咧就4.7%，显示啊监测地区内百蚊伊蚊嘅滋生情况咧并不普遍，而四月份嘅百蚊伊蚊密度指数咧就1.2，表示啲乜嘢咧？表示啊喺发现有百蚊伊蚊嘅有蚊气入边，百蚊伊蚊嘅平均数量咧就1.2只，咁啊显示啊蚊嘅数量咧。并唔算太多噶，佢哋更加指出啦，喺四月嘅57个监测地区当中，52个地区嘅百蚊伊蚊嘅录得嘅正指数咧就系介乎喺0.8至到25.6，啊当中只有长洲25.6%嘅分区有蚊气指数咧系高于20%嘅警戒水平，咁啊而这个地区的分区密度指数就是 1.4， 即如果你是住长洲就留意住了、可能那一度的蚊会比较上多和麻烦，其他地区的就可以稍微安心了。不过记住刚刚落完雨有很多积水的地方都是蚊会在那里就产卵，之后的时间可能蚊会出来。食环署方面都提醒啦，就系夏季有利蚊子咧就迅速滋生嘅，大家要记住做好嗰啲嘅防蚊措施，咁样嘅话咧就安全好多啦，唔使惊俾蚊叮完之后又要痕，甚至乎咧会将啲病毒传埋俾你添，咁啊安全最好啦。我哋希望与人同行嘅啫，并不是与蚊同飞，所以咧留意住有冇花盆底积水啊。车胎嗰啲积水倒咗佢啦。 谁每天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早挂，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让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翻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却被困，仍有我痛恨，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煎过，痛却窒息的恐怖到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剪隔也不呻吟，仍埋藏自感，若你难过会 行，不管远近，双双请走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远近，漆黑心烟中走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情爱，每日恶梦照过，你别多过，你努力过。 邓小一首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与人同行》，我们在工作上面都是跟人去到同行，但是在职场上面我们都总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陷阱危机。今天早上 Vince 也在节目里面跟我们提一提醒我们，有些什么地方你特别注意呢？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嚟到星期二早上嘅职场 KOL 啦，咁啊电话侧边一样咧就邀请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早晨。 早晨 ，hello， 你好啊！咁啊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啦，咁啊职场陷阱咧，咁啊都系讲好多有关于咧就系我哋工作上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嘅。今日系咪有啲重要嘅嘢提示下我哋嘅亲爱听众咧 ，Vince？ 提示啊，有咩提示啊？我谂可以讲下多少少啦。咁因为你其实之前头半年或者开头都喺度讲紧好多啲即系疫情啊，又或者讲紧即系点样去面对即系在家工作啊。咁啊，跟住开始而家讲紧话啊，点样去预备定点样去叫做回归职场啊？系咪？咁好多时开始系时候要开始倾下。之前好成日讲话，成日都讲着重系你嘅事业规划啦，系咪？ 咁、哦、你人生规划听得多、啊。 系啦，即系你嗰、那个成日都话嗱，之前讲好多时都讲到你个成 potential 啊，你个潜能啊，你个潜质啊，去到边啊？咁好啦，即系讲咗咁多，究竟其实最后系要嚟做乜嘅咧？即系你成日都讲我有 potential， 我同老板讲我有 potential， 我有潜质，我有冇，你有冇？咁但系其实最后系要做啲咩嘅咧？就讲紧嗰个事业规划啦。 嗯。事业规划咁可以点样帮自己做一个事业规划，即系决定自己到底系边一方面嘅材料，然后就向嗰方面专攻，系咪类似呢啲咧？ 其实系啊，即系除非你谂住即系被人去安排，或者好被动咁，人哋叫你做乜你就做乜，人哋请你做咩工就做咩工，或者升唔升做边个工作岗位，即系除非你采取一个好被动嘅状态。咁但系其实如果你一路做落去，你长期处于咁被动嘅状态，你总会有啲嘢想做噶嘛，系咪？即系总会有啲嘢想达到，成日讲个人生嗰个需要咧，你系咪？即系跟老板指示做嘢，就满足到你心灵上嘅需要，你中意有啲成功感啊，满足感啊，系咪 人生唔系快女嚟噶嘛，系咪？我哋有自己嘅， 系啦，有自主噶嘛，系咪？咁所以就通常嗱，但问题好啦，咁啊，其实都话要即系当机会嚟到嘅时候，你系咪 ready 去提出咧？咁啊，通常都成日都会反，即系要同事或者要人去反思，就系当好多时就系会走嚟，或者我唔知道自己想做乜嘅时候啊，有同事或者有朋友主动走嚟同人讲去呻，哎，我真系觉得做得而家好冇瘾啊，冇兴，冇乜乐趣啊，又唔知自己想做啲咩嘅时候，我通常都会反问，咁其实你有冇谂过想做啲咩嘅咧？ 哦，系喎，系喎，啲人通常都系放负嘅时候咧，净系喺度怨而家嘅环境，怀才不遇，就觉得自己好多掣肘，系喎，真系比较上少人系讲到自己。咁我自己到底想做啲乜嘢咧？咁样嗬？ 系啦，嗱，又或者有一日，即系啊，你成日都话老板唔想识你，唔俾机会嘅时候，好啦，假设有一日，老板真系想嚟约个时间同你倾，我想同你倾下你嘅事业规划。 吓、啊， 你准唔准？你 ready 唔 ready 要同你老板讲你有啲乜嘢计划？你有啲咩方向想你老板去帮你嘅咧？有冇 ready 呢啲题目嘅咧？即系呢啲方向就系喺时候要，即系就算你冇，你就算老板唔揾你，其实你都系时候要揾机会同你老板去发表一下啦。佢刚刚之前就系话做一啲目，即系工作每年定一啲目标嘛，系嘛？ 咁 其实同一时间咧。定完目标之后咧，通常嘅做法都会系定埋自己一啲嘅个人目标嘅。所谓嘅就系嗰个事业规划啦。你做一堆嘢，你做紧啲嘢嘅时候，总会系帮助你系叫做即系更上一层楼啦，成日都话更上一层楼。点样更上一层楼咧？就而家就系讲紧阵间可能有几样要开始，即系要同大家分享啦。有边啲开始当老板走嚟揾你嘅时候， 你一坐低你就已經滔滔不絕去講你嘅話，其實呢一樣嘢咧都俾老闆即反映到俾老闆知，其實你無時無刻都為你嘅事、為你嘅工作去籌謀嘅、去諗方法令自己做得更加好， 有野心嘅，俾老闆覺得你有野心、有諗法嘅， 野心啦，或者想 積極嘅、積極嘅， 係啦係啦，想進步嘅，唔好講野心。嗱，野心呢個字咧，老闆聽咗就唔係咁中意， 驚有啲負面，係積極嘅，成日都喺自己嘅崗位上邊咧，諗住點樣做好佢嘅。 系啦，嗱，之前我讲话啲老板即系好忌啊嘛，即系你唔好咁大嘅野心，即系首先想系啦，积极嘅改进嘅，希望自己做得更加好嘅。嗱，咁系几个方向嘅。通常咧，你先要自己即系好啦，我点样去谂咧？或者其实原来从来冇谂过，系冇谂过嘅，但我又好想做啲嘢，我有啲咩方向去问翻自己咧？首先第一就系、是、即系。你先想下你現有的工作，有沒有什麼地方你是最開心的，有什麼地方你做得最開心最有滿足感的， 是哦，諗一諗先，跟住可以用支筆寫低先，又驚自己唔記得 㗎。係啊係啊，因為你都要即係好空泛嘅題目嚟㗎嘛。即係當你如果你冇開始做過嘅時候咧，我都會建議即係你自己先揾個即係安靜嘅環境、安靜嘅地方。你自己即係真係好似唔係做功課，但係都有必要去幫一幫你，就揾支筆去寫一寫低。未必筆嘅，你總之打出嚟有乜都好。咁你望一望，你自己去 list out 一下，究竟有啲咩係令到你做得開心，有啲咩令到你好有動力去做咧？嗱，即係通常。即是话好简杂去做噶嘛，老板叫你做一堆嘢，你总会有啲想做，有啲咩冇咁想做，你有啲好想做咗先，你就要 list out 出嚟，有啲咩你最中意做，令到你最有动力做，又或者有啲乜嘢我唔可以话唔中意做啦， 系 冇咁中意做啦， 系 咁啊，你自己 list out 出嚟，知道你嘅喜好先。同埋呢啲系你嘅强项， 呢个系藉住一个简单嘅机会，都首先了解咗自己先。 系啦，冇错。 吓，了解咗自己，然后就可以谂下一步嗰个计划，到底自己系想点？ 系啦，即系先一个先叫做一个方向先啦吓。咁好啦，好啦，我 list 收咗，我当一至十，我的工作内容一至十，我已经 list 收，我由最喜欢到最冇咁喜欢，我成日都唔好话唔喜欢啦，唔喜欢都要做，冇咁喜欢嘅。咁啊，然后就开始再去谂啊，我过去喺我呢个工作层面，或者我过去嘅职业生涯里边，有冇啲可以谂翻起一两件好大嘅成就？对于嚟讲系一啲大嘅成就，令到你有非常之大嘅满足感，从而令到你系学多咗嘢嘅，系真系有啲嘢学咗。 搵翻自己。啲威水屎出嚟先， 系啦，你要谂翻，因为即系如果你从冇谂过嘅话咧，一路做咧，其实你有少少，你会有啲机会，有啲会迷失咗自己嘅。 嗯， 喺时候要谂清楚，究竟可能谂翻你过往嘅工作经验，有冇啲乜嘢嘅时刻令到你系最有满足感啦？一啲嘅大 project 啦，或者最有成就感，系边啲嘅工作啦？然后再谂究竟系。嗰樣嘢係啲咩工作？點樣令到你咁有成就感？同埋點解令到你會真係學到嘢呢？即係譬如由一個即係你嗰個 level 啊，晉升咗，升咗 level 啊，即係喺你個工作經驗層面，咁你要諗下啦，有冇咧？好啦，咁好啦，學咗嘢之後，令到你有冇再做多少少咧？即係其實你要開始一路回顧，究竟你過去嗰個叫做learning 啊，你自我學習嗰個進程係啦。你要諗翻，究竟你喺過往有啲乜嘢嘅時刻，你做過呢個自我學習嘅進程咧？要去了解呢個，其實係幫你了解自己先嘅。 哦，咁呢個緊要啦。好啦，我真係了解咗自己啦。咁但係我點樣可以判斷出有一個係啱自己嘅計劃，而嗰個又可以我好好地實行嘅咧？ 係啦，咁跟住就要去諗啦。過往，因為咧，其實當你冇方向，你就開始慢慢為自己去定下方向嘅時候，你就靠過往一啲嘅經驗，靠過往發生過而又比較說服力一啲嘅事件，然後就去慢慢去幫你，好啦，根據我以往一啲嘅往績啦，我學習過一啲嘅過程啦，去點樣去鋪排我將來啊？原來呢一條呢個方向係 work 嘅，我係開心嘅，我係有滿足感嘅，咁係慢慢去計劃，咁又諗啦，咁啊好啦，咁啊諗去邊咧？咁嚟緊就要諗，其實究竟。你有冇啲咩位置你覺得你再望上面或者喺間呢個機構裏面有冇呢一啲嘅工作崗位你覺得已經可以公司俾你揀有啲咩位置你已經覺得係可以去考慮呢 即 係你又想嘅呢 就係老闆你個位啦。係 啊，我都有咁嘅老闆問我，我諗話應該係你個位啦。咁啊，就你个位咁啊，过未 ready， 咁就系啱啦，就开始倾下有啲乜嘢令到你 ready 咧。即系其实个方向就系咁样，咁未必系你攞翻个位嘅。其实我觉得我会好建议，就唔好就系谂你自己，可能喺呢条 team 啊，喺你自己嗰、那个即系、就是、大直属嗰、那个嗰、那个角 嗰個眼界係咁窄，其實咧會唔會可以再闊少少咧？又甚至乎，其實我見到隔離條 team 咧，雖然同我唔係好關係，但係我又憑我平時做同佢哋 work 啊，做開嘢，我又覺得佢啲幾有興趣，幾有樂趣，我又想試一下。嗱，先唔好諗自己有冇能力做到，或者呢一下我做唔做到先。當你喺度諗你自己嗰、那個成日都話 aspiration， 你嗰、那個志願啦，你想去做到嗰啲嘅位啊，你個願景啊，可以諗闊少少嘅。咁講真，你唔係做到五年之後就退休噶嘛，其實你個人生即係你嗰個事業路其實都有一段時間要去行嘅時候，其實我成日都話 never too late， 你其實只要有興趣，你慢慢可以總會有一個開頭嘅 starting point 嘅一個叫做起步點，咁所以先至去唔好先咁快收窄自己嗰個選擇先，去望一望，擺曬啲 option 一二三四五，你話做到容易做到幾多，做到一二三四就話咁，但其實我成日都覺得你要，因為其實一個叫做自我了解嘅過程，你要先去發掘自己有啲咩有興趣啦，有啲咩最少興趣啦，或者原來我始終我能力上真係去唔到，咁我都可以眼光闊少少嘅，唔係淨係話啊我老闆個位，我隔離條 team 其實係咪都可以俾我去有機會試一下咧？因為之前又去到好耐之前，我哋曾經講過就係、有機會有啲可能叫做跨部門嘅 project 㗎嘛，係咪？係 啊。 咁如果你真係對某一個喺你隔離條 team， 再隔離條 team 嘅工作崗位有興趣，其實可能透過啲跨部門嘅 project 有機會係接觸到嘅。 咁其實 有機會學到。 如果我已經即係決定咗我喺自己人生規劃入面呢，呢個事業規劃入面有幾個嘅工作我都好想試嘅，咁我同老闆傾完之後，係咪大部分個 feedback 都係正面嘅呢？ 未必噶啦，所以就係啦，視乎咧就首先呢個咧，其實講緊我話事業規劃就係好重要嘅，就係要先了解自己，去認識自己。咁好啦，咁其實呢個先係你自己去諗啦。咁跟住就要去諗啊，究竟你一啲嘅好啦，係時候跟住去諗啦。咁你嘅優，即係你嘅強項係乜嘢啦？即係你叻嘅地方係咩啦？或者你有啲乜嘢冇咁即係需要去好有嘅進步嘅空間啦？嗱，當然我成日都會話，即係我點樣去睇咩為之叫我嘅優點嗱？即係講得再直。啲咩優點缺點，我點樣去界定呢？有好多嘅方向去令到你去諗嘅，譬如有啲乜嘢情況之下，你覺得成日都好順利嘅，即係樣樣嘢都好似 under， 即係喺你嘅控制之下。然後你有啲咩行為，你有啲咩嘅嘅嗰個嘅思想，嗰、那個嘅心裏邊係點諗？你嗰套嗰個嘅準則係乜嘢？即係其實當你覺得有一日好順利嘅時候，正正你覺得做緊嘅嘢，其實反映到你嘅優點，你嘅強項係冇，係咪好遠啊？ 係啊，但係都明白啊，係啊，因為自己能夠喺自己嗰啲嘅強項入邊咧，揾到屬於自己嗰個生存空間咧，呢個都係我哋喺叫做規劃入邊咧，要好好地做嘅依樣嘢嚟嘅，係咪？ 係啦，冇錯啦。 係啦， 或者倒翻轉，如果有冇可以 record 到一日，你發覺嗰日係好諸事不順，你樣嘢都好似容易已經打垮咗你。究竟嗰日發生咗啲咩事咧？係面對緊啲咩工作咧？你遇上啲咩人？然後你嗰個處事嘅方法係咪有啲唔同，令到你嗰日好似完全俾人打垮咗？咁其實嗰一件事，是反映到是不是你有些地方是可以有改善的空间呢？ 哦，那从而你要更加了解到自己的强啊弱在哪一方面啊，是不是？那大家要做这个叫做职场上面的规划，令到自己呢在工作上面做得更加好啦，是不是？好啦，今天朝早唔该晒 Vince 先，我们下次再讲，拜拜。 好，拜拜。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热线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来远看末日到临， We gotta live it up。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荣辱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热暖化都真的。 爱你到死。We gotta live it up. 谦嘅作品叫做《开始倒数》啦，我哋先听听龙虎榜嘅精选先，转头晨光第一线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请淀粉质大法治疗失恋大师。 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虚假装勇敢。还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没什么要自困，何必任泪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 阿 Ken 说他失恋睡不着呢，会吃很多淀粉质令到自己眼瞓，转移注意力嘅。而今次他的新歌都是讲紧同样嘅道理，失恋最紧要是简单淡定面对，唔使放大痛苦嘅。 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只因太敏感。 作歌监制都是徐浩，填词有张楚乔，编曲有徐浩、黄少明。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咗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洪卓立《无他》。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 怡嘅死亡报告。总理瓦拉德卡喺社交网站形容系重要嘅里程碑，以及有希望嘅一日。爱尔兰累计24,000多人感染新型肺炎。1,606人死亡。随着疫情缓和，一星期之前开始放宽封锁措施。西班牙政府向下修订新型冠状病毒累计死亡病例，至到26,834宗，较之前公布的减少接近2,000宗。卫生部官员说，收集数据的新系统确认，之前有一些死亡病例重复计算。另外剔除一些錯誤歸類的病例。隨著疫情緩和，當局宣布7月1日起，外國人入境無需接受14日強制檢疫。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是為廣東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稍後雨勢有時較大，同有狂風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第一集有佢啊！ 这个时间系哇，好吃力啊！我个人咧，即系除咗怕俾人影响咧，我都好怕俾人屈嘅。究竟是怎样去捱呢？我觉得做返自己咯。 做咩阿田咁深情嘅？佢唔系就系识笑嘅啫咩？ 想知桂花田有啲乜嘢深情否白？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嘅时间7:07啊，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啊，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咁啊芭比都翻咗嚟啦，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系咁啊出边嘅天气啊，转头就要问下阿 O 啦，系咪？不过朝头早嘅时候，唔知芭比会唔会发觉咧？都有几多人会有鼻敏感嘅问题？ 嗯，都系嘅。 你自己本身有冇噶？ 我系有好严重嘅鼻敏感嘅，但系咧我自己个 我又唔系好过噶。 呢排咧戴咗口罩咧，真系好好多。 哦， 系啊，因为我谂鼻敏感都分好多种啦。我自己咧就系好敏感，即系譬如对少少嘅气味啊。春天嘅时候咧有花粉，我会敏感啦。咁跟住如果夏天嘅时候咧啲气压低啦，或者系咧嗰日如果好大雾咧，我都唔知点解咧会系咁打乞嗤嘅。 哦， 或者流鼻水啦。咁甚至乎有时咧系会去到咧眼都痕埋咁样。 咁严重？ 系啊，好夸张啊！咁所以咧就真系会好注意自己呢一啲时候咧，平时。都会可能戴住个布口罩啊，或者系嗰啲防花粉嘅口罩喺个袋度嘅，即系如果喺室外 咧。但你有冇睇过医生噶？因为呢个问题。 我有睇过医生噶，但系食咗嗰啲药好眼瞓啊，同埋系根治唔到咯。 系啊， 所以就变相就即系，唉，即系唯有自己避下佢啦咁。咁、但系呢一排咧，我自己真系觉得咧，戴咗口罩咧系好好多嘅。 咦？咁你可以长戴、哦？ 我都觉得可能要长戴啊。但系咧，即系可能大家到出年谂住呢啲季节嘅时候唔使戴口罩咧，我都仲系会戴住个口罩出街咯，就是、因为防鼻敏感啦。 吓、啊，发觉真系几有效咁样。 其实系有效嘅，我觉得，因为如果有啲人好似我咁样咧，对于啲尘啊，或者系啲气压，有时其实真系等于啲空气嘅粒子咧，比较污糟嗰啲成分咧，沉降喺地面附近啦，咁、就会打知嗰啲朋友咧。戴口罩是真的很有用的，我覺得。即是你起碼可以其實隔了你吸入去空氣那一陣的那些塵啊或者是花粉啊、哦、其實就已經是舒服很多的了。 哦、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偏方啊你家 裡？沒有。如果有就不用那麼慘了。 因為我記得呢我揭報紙啦咁就見到張偉健呢他即係受訪問的時候他有個偏方。他偏方就是他媽教他的。偏方啊。他媽教他什麼呢就将两个蒜头塞落个鼻哥入边，系啊，咁当然啦，呢、這个真系偏方啦。咁佢话有冇用咧？咁佢话因为有啲辣味，咁有用嘅程度都唔系话好劲咁样。咁、但系佢自己就除咗即系呢个问题之外，仲会即系除咗呢个方法，仲会再可能用多啲纸巾咁样。咁一次过塞埋喺个鼻哥入边，因为佢话点解咧？佢话细个嘅时候打针打得好犀利啊，打到咧老师都以为佢整蛊啊、玩啊咁样闹， 即系做乜扰乱秩序咁？ 冇错啦。咁所以咧，佢就试过呢个偏方，不过佢就话效果就一般。我自己咧嗰个鼻敏感嘅程度就唔算系好严重嘅，但系系有一两日咧无端端嘅，冇又唔觉得系啲咩天气差啊好啊，但系咧佢系会突然之间咧嗰日朝头早咧系咁流鼻水。跟住有陣時仲會打埋黑黐添，咁、我通常都會用嗰個方法，就是、可能用嗰啲市面上咪有啲聲稱薄荷味嗰啲嘅通鼻塞嗰啲嘅嘢嘅，咁、我就會用嗰啲去到係咁吸咯，我諗大概吸半個鐘到啦。 嚇！如果半個鐘頭， 啊、 人哋啲通常唔係淨係吸一兩次，等、 啊、 你舒緩咗就唔吸噶咯。 吸一兩啖咧就覺得。啊，開始舒服咗啦、但你想佢止埋個鼻水咧，我諗大概都要吸半個鐘到啦。 我就唔夠膽咁樣咯，我寧願留即係由得佢流鼻水咯，隔一陣就冇事噶啦。其實 哦，咁大家睇下會唔會朝頭早嘅時候有啲鼻敏感啦？芭比頭先講得啱啊，鼻敏感咧係正確嚟講係冇得去醫治，係、防止啊或者減輕佢嗰個問題。不過最緊就點樣都好啦，唔好太過影響自己嘅生活咧，咁就 OK 噶啦嚇。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阿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两位， 系先同我哋讲讲交通方面嘅情况先。 好啊，咁啊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公众嘅安全啊，所以中区都有啲封路噶吓，咁包括系龙汇道去分域码头街咧就需要封闭啦，同埋演艺道咧就封咗噶。咁另外搭的士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啦，喺龙汇道去天美道方向啦。中信大厦对出的的士站咧，而家都暂停使用噶。咁另外啦，以下的巴士站啊，都会咧缩短一个行驶路线咧，同埋改道行驶噶。咁听住咯，包括905、905P、914P、914X 啦、978、978A、978B 去香港方向噶。咁受影响咧，头先我讲嘅巴士路线啦，就会。啲巴士咧就駛到去下角道之後咧，就會改行告士打道，左轉菲林明道，咁然後咧就右轉翻去港灣道，行翻原有路線噶。咁另外咧有兩個站都要取消嘅，就係中信大廈對出啦，同埋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咁而臨時都加翻兩個站俾你嘅，就喺演藝學院啦，同埋入境事務大樓噶。咁另外城巴嘅40号 M 咧去金鐘方向，咁啊只係改道行駛，咁但係沿途嘅巴士站咧都冇變到嘅，不都提一提大家咁樣咯。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只係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進發花園一段擠塞，龍尾就去到果欄。 嗯，好多時咧，即係頭先Didi都提過啲臨時巴士站。 嗯， 我自己即係搭車嘅時候都會遇過啦。誒，點解個巴士站唔見咗嘅？咁佢通常咧啲巴士站就會喺原有嘅巴士站咧，因為通常嗰啲巴士站嗰個牌咧，凍咗喺度噶啦嘛。 係， 佢就會喺嗰度咧貼一張紙。 係啊，係啊， 就話俾你聽， 搬咗邊？ 係啦，搬咗去邊度？咁你就要真係要睇嗰張紙。 係啊， 如果唔係就揾唔到噶。 對對對。 係啦，咁如果除咗係嗰張紙之外咧，譬如我嘅聽心機，我聽到Didi講話有啲臨時巴士站，我仲有冇其他地方可以揾到？個巴士站去咗邊嘅咧？ 就係上九巴網頁咯， 哦， 同最好就上我哋啊，又賣廣告上我哋嘅麥。 麥唔係廣告嚟嘅呢個，唔係新品嚟㗎嘛， 好有用 㗎嘛， 好有用嘅。 係啊， 幫我哋香港電台呢一個交通咁樣撳落去就好清楚睇到邊啲路邊啲巴士啊需要暫停啊或者改道啊或者係邊啲巴士站取消咁樣咯。 嗯，係啊，呢個就緊要啊，如果 聽一次根本聽唔清楚。 係啊，其實成日都想講咧，聽一次真係好難聽得清楚。即係就算要抄都抄唔切啦，係咪考啲神靈咩？ 所以個個有啲聽眾都好奇怪，又話我哋好重複啊咁樣，所以每人意見都係好不同。 重要嘅事有陣時講三次嘛， 咁啊係咯， 我哋講一兩次都唔知道大家聽唔聽到。 都難講嘅，香港人嘅想法真係好奇特嘅， 大家都香港人啊，所以大家都奇特啊。 唔知啊， 好啦，唔該曬 Didi， 咁啊記住有啲咩交通消息啊，留意翻我哋麥啦嚇。好，咁啊 Barbie， 咁啊喺天氣方面我哋有啊 O 係嘛？ 好啊，早晨啊 O， 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点啊啲天气？ 今日嘅天气咧，嗱呢一刻嚟讲系 OK 噶，仲有少少太阳仔，咁啊又冇落雨啦，所以咧都见到条路嗰度，譬如广播道啦，都仲有啲朋友仔喺度跑紧步嘅，咁啊估计因为都 feel 到可能有机会晏少。少嘅時間啦，咁都有機會落雨，所以有得叫做跑下街咧，就趁早跑啦咁樣，有一種咁嘅感覺噶。你 feel 到佢哋今日嘅跑步嘅速率咧，係快咗，比平時快嘅平日咧就慢跑嘅，今日咧就跑得急啲咁樣咯。因為其實嚟緊即係望下個天啦，咁啊嚟緊喺港島區都有幾嚿大烏雲咧飄緊過嚟九龍呢一邊咯，咁啊估計應該好似琴日咁樣突然間哇嚟一陣雨，嗰一陣雨就足以好誇張。 係啊， 琴日直情晏晝時間到十點零十一點個紅雨，我記得印象哇好似完全變。天色一變咁樣啊，咁唔知今日有冇啲咁嘅情況，所以呢都可以呢溫馨提示下收音機旁俾人嚟呢就可以即係帶定雨具啦，帶定遮啦，咁啊有備無患呢都係要留意一件事嚟嘅。頭先呢 ,Barbie 呢都講話鼻敏感喎、啊、咁、其實呢今日呢都好多嗰啲木棉嗰啲棉花 呢。哦係啊，周圍飛嘛、但落雨應該都啲棉花濕晒落地下啦係嘛。 有啲濕曬落地下喎，有啲更加多係黐喺佢架車嗰度啊！咁啊，頭先見到喺電台附近咧，有啲車主咧都將啲棉花咁樣，好似攞張紙巾逐一逐一搣翻出嚟咁。 好慘呢啲。 係啊，夏天獨有啦。咁但係嗱，呢、這個就係車主嘅煩惱啦。但係對於 普通市民，特別是有鼻敏感的市民來講，咁啊，呢啲棉花咧就唔浪漫嘅，亦都咧好麻煩嘅，會令到佢哋打乞嗤啊咁樣啦。咁啊，香港咧就唔同日本個花粉症咁嚴重，但係咧都唔係每種花咧都可以控埋去睇嘅喎。咁啊，近排咧都睇到有一則嘅新聞咧，就係、是、大台咧有兩個 artist 朋友咧拍嘢嘅時候咧，控咗埋一棵咧叫做呢個咧。夹竹头啊，夹竹头隔篱咧，哇，跟住有花粉敏感喎，咁样又痕啊，又只眼红晒啊，咁样，哇，原来即系呢啲夹竹头咧，我睇翻网络照片咧，靓就几靓啊，但系你真系估唔到佢咧会咁容易令到人哋会有敏感嘅情况出现咯，所以咧路边野花不要采啊，多位 系啊，都啱啊，其实就算咧跌咗落地下嘅木棉咧，嗰啲木棉花啊。因為本身咧呢一種嘅植物咧都係中藥嘅其中一種嚟嘅，咁我亦都即係親眼見過有唔少嘅街坊咧，其實佢哋中意咁樣執翻去嘅。不過咧都奉勸大家喺路邊上執嘅啲木棉花咧，就因為衞生問題啦，就唔好諗住咧就可以當中藥咁樣去到用。如果要中藥咧，都係去翻嗰啲尋求翻嗰啲中醫師啦，係咪先？等佢哋攞翻俾你啦。好，唔該曬歐先。咁啊，轉頭咧，今朝 spot 到你啊，同你一齊睇下有啲咩體育消息啦嚇。 好啊， 強勁嘅天氣方面是这样的，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稍后雨势有时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不知道会不会像昨天那样又黄雨又红雨，希望不会。最高的气温会大概去到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现在是28度，相对湿度 87%，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的低水平来的。今天早上继续有我们晨光大学，听听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又到星期二嘅早上啊，晨光大学阿欧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啊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啊，几时系职工，唔系职工头为用钱，系职工买咗新盘之后，究竟系咪即时工，定还是见期先付款咁样啊吓？咁啊，今日咧讲啲地段，讲啲位置嘅嘢啦。咁啊，你知道啊，依家个购买力度咧又开始复苏啦啊！咁啊，大家想买下嘢咯，新盘市场咧开始慢慢畅旺啦，咁样。咁啊，新盘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段啦，大榄又有一啲啊，将军澳嗰度有一啲啊，大角咀嗰度又有一啲啊吓，咁啊，你觉得乜嘢位置会好啲咧？嗱，分两个面向嘅，一开始咧就系上车客先啦，第二咧就系投资者啦，咁啊，究竟买嘅地方应该系买边一区啊？第二咧就系倾向究竟一买嘅时候咧究竟系开放式啊，定还是系尽量都可以做到一房啦、啊？咁当然最后都系关自己嘅荷包事嘅，都明白嘅。唉、正所谓有头发又点会想光头呢？咁样系嘛？咁所以咧，如果你有1000万啊，梗系买三房啦。但系都唔系咁噶，原来咧有啲朋友有1000万咧，都会咧买3-4嚿唔同嘅开放式爱嚟收租噶。咁即系操作真系有啲唔同嘅咁样。咁啊，系时候咧拜师求问下 Joyce 交俾你帮我哋分享下啦。 系啦，咁其实咧都系睇翻自己啦，因为咧其实每一个即系朋友嘅情况都唔同啦。好啦，嗱，首先你话买边区啦，你话大榄又有，即系将军澳又有，大角咀都有。咁咧，如果自用嘅朋友咧，其实我又觉得咧，即系最紧要咧近翻公司啦，或者近屋企人啦，因为呢个我觉得都几重要嘅，即系每日都要即係有一啲嘅，即係搭車啊，或者即係兜嗰條洞，其實好辛苦嘅。咁所以近一定最緊要啦。咁第二啦，就係話睇下個配套啊，因為有啲人咧就需要多完善嘅配套啦。咁當然有啲人我翻工翻去瞓覺嘅啫，咁最緊要即係有交通嘅設施咁就 OK 啦。咁所以呢個就要視乎即係每個人嘅需要啦。咁好啦，到睇價錢啦。咁當然啦，價錢咧呢個係一個大關鍵啊。成每一個即係我啲學生問。究竟买哪里啊，但又仅有的 budget， 咁我咁睇，如果呢你真係要一啲多配套，甚至乎呢 budget 唔係太多，亦都希望流量大嘅，咁你可以搵嗰啲区份係比较多物业多屋苑，咁亦都流量亦大。咁点解呢？因为呢确实呢流量大嘅屋苑呢他日呢出手会容易啲， 出租都会容易啲，甚至乎咧，佢配套咧，或者无论街市啊、商场，亦都会多啲。系啦，咁啊，好似譬如以将军澳为例啦，其实佢哋好多个即系屋苑啦，其实佢哋配套都好充裕嘅，即系我唔讲话啲啱啱新起嗰啲啦，咁啊旧嗰啲其实都已经即系一段颇长嘅时间啦，咁其实住喺入边咧，其实我都深信即系日常嘅所需嘅都可以即系能够。即係可以滿足到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唔係啊，我都成日要翻工㗎，即係可能翻尖沙咀又旺角咁呢啲咧，咁可能咧，我建議可能大角咀會方便多啲啦，係啦。雖然咧佢個商場啊，即係配套咧就可能要行翻去奧運係啦，咁啊遠少少啦嚇。咁啊，如果某一啲嘅位置就可能要即係或者甚至乎係住喺舊區裏邊啦，即係而家有幾個新盤都係咧舊區裏邊。咁所以咧呢、這個就要視乎啦。咁好啦，再去到遠啲嘅區域啦，即係其實好遠嘅，譬如有啲元朗啊、屯門啊，即係清水灣啦、啊，即係總之一啲我哋叫做咧較為。交通冇咁方便嘅，呢啲咧就係啱一啲朋友係私隱度咧想要高啲，係啦，其實好多名人住入去嘅嘢， 你見到啊，袁偉豪都整咗個6000多万上曬報紙啦，係嘛？係 啦，咁呢啲叫高私隱度啊嘛， 係係， 我就係要唔方便，我就係要啲人揾唔到，同埋我樓下冇商場，咁咧同頭先我講嗰兩類別咧係完全自然不同嘅，咁當然你話住呢啲嘅屋苑咧，或者住呢啲嘅即係低密度嘅屋咧。好處除咗頭先嘅之外咧，其實佢有佢唔好處啦。咁當然你話哇咁私隱度啊，第時賣出去會唔會都有困難 啊？ 因為 係嘛？ 係啦，交通冇咁方便喎。其實當然啦。最對於藝人就好啫，咁但係對於廣大市民一般市民咧未必好喎，可能佢冇車啊，有個工人或者老人家都可能買餸要行嚇、好幾個字，咁呢個又要留意翻咯。咁當然後生仔咁入去住冇所謂啦，或者揸車出入嘅，或者佢翻工咧都好容易泊到車嘅咁啊，咁就 OK。咁如否則嘅話咧，我又唔建議咧太過即係好理想化啦。哇，呢、這個即係～世外桃源啦，咁但系一住落去咧，我有啲朋友都系啊，住咗喺啲即系我哋叫做即系远少少嘅地方咧，住一个月之后顶唔顺啦，因为佢日日翻工咧，除咗塞车之外啦，佢又翻嗰啲咧，即系八点钟就要开车出去咧，就哇，即系又塞，咁啊得条路吓，譬如清水湾嗰啲就有啲咁嘅情况啦，得条路咁啊一定塞噶嘛，咁所以。如果你是呢类别咧，我就唔建议拣呢啲区份啦，因为即系始终你一住咧，真系唔系住一两年噶，尤其是而家啦，头先即系都咁讲话，有啲纳税绑住你，都点都绑三年，咁啊住下住下嘅，其实你都起码住十年八载噶啦，悭地，咁所以拣一个区咧，就唔好话睇佢哋嗰个屋苑环境嘅表面系啦，虽然你话有啲区份咧表面上唔系咁好、啊，但系其实。佢交通好嘛，或者就算你搭的士，全部都唔係點跳標就到嘅，咁呢個其實係好理想噶，咁所以要睇翻自身環境就去選擇咯，呢個好緊要啦。 咁啊，真係要諗下自己咧，究竟係退休生活嗰種啊，定還是係上車客啦？咁啊，退休生活嗰種，譬如小欖嗰啲新盤，哇！有陣時我揸車經過，我都覺得。哇，真系好正喎！你估唔到个尺价原来系咁，都几平喎！你攞翻个尺价，当然人哋旧嘢好大嘅，个冧心啊贵啲，咁但系哇，嗰种真系都几豪迈，同埋个气派都几喺度嘅，咁样去到屯门啊，即系黄金海岸附近嗰啲新盘咧，全部都系英文嚟嘅。全部都英文冇中文名嘅嗰啲樓盤啊，咁樣咯。咁同埋你嚟緊將軍澳日出康城嗰個又比較霹靂一啲咧。咁佢有個咩無邊際泳池啊嘛，係咪啊嗰啲？係 啊。 咁啊，好似 諗到都開心啊。 係啦，好似去咗酒店咁樣啊嚇。咁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新盤嘅。咁啊，留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以至咧聽緊呢個環節嘅你咧，就去發掘一下啦。咁啊，都係嗰句啦，希望大家好好地啦。第一注重身體健康啦，第二咧。找到挣到身体好啊，有钱咧买楼上车啊，或者买第二嚿嘢收租啊吓，咁啊希望听众都好啦，咁啊香港都好起嚟啦， 系啦， 都系一个祝福同埋祝愿嚟嘅，咁啊继续留意呢一个环节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学。疮疤要去治理，去爱。

中国崛起，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欧盟现时同中国的关系并不总是建基于信任、透明和互惠的基础上。他呼吁欧盟以共同纪律和中国打交道，在今年秋季举行的欧盟与中国峰会将是这样做的机会。欧盟都要和亚洲其他民主地区建立更良好的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香港仔隧道啦出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咁而隧道方面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开始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噶。咁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公众安全，中环嘅龙汇道咧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由而家至到9月30号咯，龙汇道去分域码头街方向同埋演艺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咁龙汇道去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对出嘅的士站咧都要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蒸炒煮炸炆炖烧，煎滚烫爆烤焗炉，烩熏烘灼烚六回，醉爆牛腰烤半扒，一种食材，百种食法。电视节目日常8:30，逢星期二晚同你讲饮讲食，由厨房讲到入录影厂，传统新派大吃四方。今晚8:30，港台电视31。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7:36嘅时间啦，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早晨阿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二咧，真系估唔到啊，周中啊开快车啊，讲紧咧就系德甲方面，嗯、有一场咧啊可以喺免费嘅电视台嗰度睇得到，咁啊 系咩？ 拜仁对多蒙特啊， 哇喂，系唔系嘛？你有得睇呢场啊？ 系啊，真系啊，但系你要 星期几话？ 今晚咯。 算啦，今日翻工， 唔系咁你可以 咩早啲起身啊？ 都唔系早啲起身，你都冇得瞓噶咯。其实佢系零时30分， 即系十二点半， 睇完都两点啦。 系啊， 两点几 可以选择瞓个零钟吓，跟住就再冲个凉，洗个面，食个早餐，饮杯咖啡或者奶茶，跟住就准备翻听日嘅晨光第一线。 问啲、 喂，呢、這个都系焦点赛事嚟噶。嗱，今晚咧德甲快车咧就爆发呢个国家打比啦，兼榜首大战啦吓。咁啊，二哥多蒙特咧就主场含咧呢个一哥拜仁慕尼黑。咁啊，多蒙特咧依家咧落后拜仁四分啊吓。今仗咧如果赢波嘅话咧，就可以拉近咗呢个差距啦，扭转咗咧争冠军嘅形势啦。咁啊，箭头咧就系嗰个后生仔啦，夏拿。难得啦，咁啊都踢得相当之好啊！近排脚风都好顺啊吓，咁啊喺球赛停摆之后咧，头嗰一两场咧都有试过啊吓。咁啊，拜仁嘅中场托马士梅拿啦，咁啊射手方面咧要揾呢位司机出嚟啊，佢系利云道夫司机啊吓，咁啊都未哑火嘅，咁啊睇下呢啲球员咧可唔可以合演一场咧多入球嘅赛事俾大家去睇一睇啦。 系啊，多蒙特叫做如果赢咗嘅话，而家四分差距啦，赢咗嘅话就可以收窄呢个差距去到一分啦，系咪先？但如果多蒙特输咗嘅话，就沙恩拉拿噶咯。 系啦，因为咧，又唔系沙恩拉拿嘅，要追得好难咯，难度好高咯， 因为争七分噶咯。 系啊，即系呢个叫做来回争七分啊嘛。咁啊，亦都会比第三位嘅 RB 莱比锡咧，54分嘅莱比锡咧，就进一步咧收窄咗佢第二嘅位置。咁就即系如果个第二、第三个排序咧，就有机会会改变，同埋即系唔好忘记第四位。你话古信咧都系53分啦，咁啊仲有机会咧可以挑战到拜仁嘅霸主地位嘅，不过咧呢、這个咧都系叫做数据上或者数字上有可能性啫，咁啊还看今晚嘅呢一场嘅赛事咧就是、多蒙特主场对拜仁慕尼黑啊会团重兵噶啦应该，咁啊。我成日覺得呢啲咁嘅國家打比二字咧，一哥鬥二哥呢啲咧，其實輸贏咧就喺自己手嘅，咁啊最好噶啦。咁譬如你話多蒙特輸咗俾拜仁嘅，咁即係主場都輸俾拜仁嘅，咁你都抵輸啦。咁、那個冠軍拱手相讓俾拜仁都抵啊。咁你自己真係輸咗嘛？咁你都要即係贏啊！你冇得話輸咗賴地硬或者賴冇球迷咁樣。咁你話喂，如果和波喎，可能都仲有數拗。如果你話贏咗咧，咁咧更加咧可以令到成隊球隊個士氣好振奮咁樣， 係啊， 所以呢場波咧超級超級關鍵。 如果多蒙特贏咗嘅話，將個比分積分啦，咁啊收窄到一分嘅時候咧，成個德甲咧都會好睇咗。 係啊，真係啊，咁啊除咗呢一場賽事，咁頭先話德甲開快車啦，咁啊唔淨止一哥鬥二哥嘅，咁啊仲有兩點半到咧都有三場德甲啊嚇，包括咧雲達不萊梅就對咧呢個慕信加帕，咁啊你話古信咧？就对和夫斯堡啊，至于咧排第14位嘅法兰克福咧就对佛赖堡啊，呢啲咧都系如果你今晚瞓唔着咁啊，打开个电视机啦，都有机会啊睇到一场德甲啊精彩嘅赛事。咁啊，头先讲话开快车啦，今晚睇完咧，听晚又再睇，咁啊连续两晚嘅， 系啦， 听晚有啲咩波睇啊？听晚先报俾你听啊，唔好咁快讲字啊！如果唔系咧，你都可能有机会咧会怀疑人生啊！吓，咁啊呢四个字咧近排咧都系网络上边嘅热闹嘅一个用语啦，咁样即系都系讲话哇，真系呆咗啊，哇，真系 O 咗嘴啊！今时今日咧就会用怀疑人生咧去形容一种迷茫嘅状态啊！喂，估唔到呢种迷茫嘅状态咧，六届世界冠军 F1 嘅世界冠军啊！黑帝咸美顿咧都有呢一种感觉，系啦，喂，因为咧原来喺疫症嘅时候咧，咁大家都会有啲情绪，有啲焦虑啦，咁其实好多朋友都有嘅，即系过去嗰一两个月，譬如你喺屋企又要扑口罩啊，跟住又要留在家啊，跟住又要照顾小朋友啊，跟住咧你可能会又喺度谂咧，就系话，唉。点算呢？即系份工可能饭碗又不保啊，咁样要保就业啊，咁样咧，咁啊好多呢啲脑交战啊，钻牛角尖咁样，估唔到咧，咸美顿咧留喺屋企抗疫嘅期间咧，佢都同媒体讲咧，话自己有谂过咧放弃今届嘅赛事，甚或乎唔再揸赛车。究竟有啲乜嘢嘅冲击先可以令到？一代车神，哇！六届世界冠军真系唔野少啊，咸美顿系咪先？即系同舒密加嗰啲 level， 即系成为好殿堂级嘅人物嚟噶，我深信系。咁但系咸美顿都出嚟讲话，喂， 可能是不是有机会不再揸车呢，咁样。所以喂，疫症的影响都几大，有时呢留在屋企呢、你真的冇嘢做呢，个脑呢真的会乱咁諗嘢。 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啦，就係话当大家喺疫症期间好多时间留喺屋企啦，会议又改咗用网络会议啦。 是是是， 大家呢多咗一个好奇怪，我睇过啲人咁讲就是、分析就係话、多咗一个呢知足的心态， 系系系， 即系呢个知足的心态就 其实够啦，唔使争。 系啦，即系原来我在屋企咧，我好多嘢都已经足够。 系啊系啊， 即系我一样可以同呢个世界接轨，我一样可以生活到。有啲人就开始觉得咧，原来分享嗰个重要性，同分享嗰个快乐喜悦 系 好大嘅，系多过金钱或者名誉俾到你嘅。嗱，佢六届冠军，我唔知佢系咪谂到，都系时候。比下其他人啦、啊，啲冠军。 喂，可能小白你呢个讲法 都赢咗咁多届咯，系咪？ 都系啱。我自己都有呢个感觉啊，即系你回想翻，譬如抗疫期间咧，咁你真系喺屋企，哇！原来食个即食面，跟住加只肠仔蛋，咁、你又一餐啦。 系啊。 咁点解要喺出边食五六百蚊一餐，或者成千蚊一餐咁贵？即系我有阵时都会喺度。想一想、有嗰下转一转咧， 所以就系话啲人会觉得疫症期间，大家就认为喂，原来简单就是美丽，简单足够咧，个人反而仲开心过好多物质俾咗你啊！ 系啦， 因为你越俾得多物质咧，人有阵时越空虚。 系 咁，你疫症期间大家都即系喺困咗屋企啦， 系 物质系梗系比平时缺乏啦，系咪先？但心灵反而间咧富足， 系啊，但系嗰个心灵富足咧，对于一个车手嚟讲咧。又唔啱啦，因为佢 需要斗心啊嘛， 佢需要斗心啊！你落到场系咪先？大家较劲嘅嘢，你尤其是喺 F1 嗰个，哇，真系转一个弯就赢你。 你估佢哋 F1 嗰啲，佢哋转弯会打灯咩？ 系啊， 梗系唔会啦，仲礼让系咪先？ 同埋佢哋最紧要嘅一样嘢就系、可能冠军同埋亚军咧系相差0.001秒、或者0.01秒，即系佢哋角逐紧或者竞争紧嘅咧系同时间去竞赛咁样咯。所以其实佢哋太。知足咧冇斗心又唔得，所以咧我都明白。嗱，我唔系话我好了解咸美顿嘅想法，因为我都未做过 F1 嘅六届冠军，但系我会估计得到佢个感觉系点咯。咁你可能会话，喂，咸美顿做咩好罕有咁样以一个弱者嘅身份去示人？咁通常你喺颁奖台上边，佢都系开香槟嗰、那个或者捧杯嗰、那个啦，咁样。咁佢呢一类咧咁车神式嘅车手咧，佢就好少啊讲俾你听话，其实我好渣噶。我咧好多懦弱嘅嘢噶，咁佢永远个都系光明面嚟嘅，佢系最劲嘅，我系最快嘅，我上架车咧，我无敌噶啦，咁样系啊，咁啊通常都系咁，因为咧佢啊近排咧就为到呢个英国嘅关注精神健康周啊，一个星期嚟嘅，嗰、那个周系唔系一个周刊啊吓，咁一个星期去发言啦，佢又分享啦，啊喺心理上嚟讲咧，最终咧都要令到自己咧感觉良好系最重要嘅，咁样，咁可能咧过去咧。自己都好少时间同别人去相处啦，咁样咁啊，令到自己咧留喺屋企嘅时候咧，就心灵觉得空虚啊。咁佢就意识到咧，系赛车系佢嘅唯一嚟嘅。不过其实唯一以外咧，佢仲有佢嘅家人啦，仲会咧有一啲锡佢嘅人啦，佢可以将时间咧多多咁样咧关心下佢哋。 佢揸车咁快，追翻啲时间咯。 系啦，咁样，因为我哋揸。即系可能揸一条，唔系你都可以揸车好快嘅， 唔会我 影相啫，系咪先？影晒扣分啫。我估个个人都系车手嚟嘅。咁但系佢讲紧 F1 嘅赛道系冇影相位噶嘛？ 系啊， 有嘅临尾嘅 影相系啦， 同啲 racing girl 话赢咗嘅时候影相咯。咁啊，佢哋个影相嘅定义同我哋嘅定义好唔同啦。咁所以就即系希望藉住咸美顿嘅故事鼓励你啦。喂，咸美顿啊，都有迷失嘅时候啊。 系啊， 咁可能依一刻咧。听紧收音机嘅你咧，喂，怀疑人生、哦，好迷失咁、哦、样，咁唔使惊嘅，吓、啊，即系生活咧会重回正轨嘅。 系啊，其实我觉得譬如咸美顿咁嘅 case 咧，佢而家可能我哋就咁旁人睇咧，觉得啊，咪迷失咗咧， 系 示弱、哦， 系啊。 但通常呢一类型嘅叫做运动员啊、选手咧。当佢喺呢个疫症过后回复翻比赛嘅时候，调整翻自己嘅心理咧， 又捧杯啦， 佢就会更加强劲， 又捧杯啦， 因为佢已经超越咗嗰、那个我让唔让你，我系咪世界冠军，佢已经去到第二个境界。 系啊系啊，咁啊真系好期待。如果 F1 复赛之后咧，咸美顿有冇啲好嘅表现啦？继续同大家追踪住吓、啊， 到底点样比快更加快咧？咁之后 好 就要留意住啦吓。 好，知道 有一个咧就曼联啊，嚟紧啊，可能来季会有件新波衫啦。 系咪关于啲赞助商问题？ 唔系啊。 有啲人就話比醜更加醜， 係咪真係啊？嗱，你陰公啊， 阿仙奴球迷梗係食花生啦。不過咧，即係佢本身都有個大球會嘛，曼聯。咁每一次咧，即係出球衣嘅時候咧，基本上都係鬧多個讚噶啦。咁啊，今次見到佢啲主色調各樣嘢咧，都係啲人話沉悶啦。 咦，冇理由嘅喎，佢哋嘅傳統嘅紅魔鬼嘅紅色就少咗。 今次呢個係灰灰地色嘅，係、哦、啦。 之前做過一件全黑嘅，都幾好睇啊。不過呢、這個 有時啲位全黑仲好過呢啲灰灰。 啲嘅尷尬啊，尷尬， 尷尬灰 灰唔灰，黑唔黑咁樣嚇。咁我哋去咁形容啦，即係冇嘲笑曼聯嘅球迷嘅想法嘅，因為始終都係你哋球會出噶嘛。係啊，唔關我哋事，我哋又冇份俾意見，係咪先？ 係啊。 咁不過有主場同作客嘅，希望作客嗰件靚啲啦，個顏色。 係啦，咁啊，球會方面咧就梗係即刻解釋啦。見到通常咧就係、是。我覺得都係咁噶啦，攞一兩件 sample 嗰啲衫出嚟 試下先， 試一試水温，睇下大家反應。喂，你反應彈出嚟，跟住球會即刻話咩？喂，呢件嘢係唔知點解漏咗出嚟嘅啫，其實呢件唔係嘅。係 啊 係 啊，咁樣 通常都係 意外流出， 係啦， 同嗰啲手機嗰啲咁樣係嘛？成日都話都未開發布會喎。已經流出咗一啲唔知幾多十二代、十三代嗰啲生果手機圖片咁樣出嚟都有。 咁啊，而家都話咧，其實贊助商啊，嗰個嘅叫做球衣嘅贊助商咧，會繼續咧就係設計嘅。咁啊，希望有一件咧就大家滿意嘅球衣啦嚇。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啦。咁啊，日本方面啊，甲子園咧早前咧就宣布咗取消咧就夏季大賽啦。咁啊，好多人咧都會覺得係即係陰公嘅，係可惜嘅。咁啊，今個嘅夏天啊，日本方面雖然冇咗咧就係甲子園。咁但系日职啊，呢一个棒球联盟咧就翻嚟啦吓，咁啊佢哋咧就宣布啦，咁啊赛季咧会喺6月19号咧亦都正式咧就系会再次啊打翻波啦，咁啊会以闭门嘅形式咧就开锣啊嘛，当然到期时啦，咁啊日本嘅电视台咧都会咧就系做翻呢一个棒球联盟方面嘅直播嘅，咁啊希望有越嚟越多咧好嘅消息，关于体育嘅，又或者关于咧人类健康嘅消息俾我哋听啦。 君に会って忘れてたこんな気持ち、ダイヤモンドにだって花束やリトンにだって今の僕は負けないんだ、君と話すたびに隠しきれずに溺れてゆく君が好きだって思いに気づいてるくせに駆け引きなんてしないで Tonight 君を連れて君の好きなものを一緒に見たいんだな、たった一つその日 一首作品，它是清水长泰四一路。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听完这四一六之后，嚟到国际新视野啦。早晨，芭比。 早晨啊，小白。嗱，今朝早讲呢一个话题咧，相信咧你都应该会好有兴趣啊。点 会啊？ 因为你之前成日介绍我哋食一啲日本嘅士多啤梨噶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我好记得咧，小白咧教我哋咧食士多啤梨咧，就唔系由个尖尖开始食嘅。 系啊，因为尖尖系最甜嘅。 嗯。 系啦，就掹咗粒定佢。 嗯。 跟住由粒定嗰个位开始食。 系啦，所以我之后咧都改变咗个食法，就真系调翻转佢嚟食，就由阔底。嗰边开始 食起，有冇分别咧？你觉得？ 我觉得有，其实我真系觉得原来系会酸啲噶、 嗯， 因为咧我系中意食酸嘅，其实我系唔中意食甜噶、 哦， 所以我其实变相系觉得咁样食系好食咗嘅，系、 嗯、 啊，咁所以即系又可以试一试啦，系啊，咁点解今朝会讲起士多啤梨咧？咁咁啊，因为咧今朝早国际新视野想同大家讲嘅呢一个消息咧，就系同士多啤梨好有关 系。系咩事？咩事？ 嗱，希望咧听完之后咧，大家就唔会唔敢食士多啤梨啦吓、 嗯， 因为咧我自己就非常非常喜欢吃士多啤梨的， 我都喜欢啊。 咁但系咧，今朝早讲呢一个消息咧，就系嚟自美国嘅一单新闻啊。咁啊，话说咧，美国咧就有一个女人，佢应该同我哋一样咧，都系中意食士多啤梨嘅。 嗯， 咁啊，买啲士多啤梨翻屋企啦。 咦，美国有啲长柄都几好食噶， 系咪啊？我其实真系冇乜研究， 有只品种。 我有时见到我觉得靓，我就买噶啦、哦，我都唔理佢咩品种噶啦，已经。咁咧嗱，有啲人洗士多啤梨咧就会用水浸啦。 嗯， 咁有啲人咧就会喺个水龙头度用水冲啦。咁有啲人甚至乎咧，我见过咧系摆低一兜盐水喺度浸啊，咁、 嗯、 浸咗一定嘅时间之后咧，咁先至去捞翻啲士多啤梨出嚟咧，就索干佢咁样嘅。嗱，咁今朝早讲嘅呢一位美国女士啦吓，咁啊，因为佢自己咧就想拍一啲片段咧，就系讲佢洗士多啤梨嘅咁，吓、啊、谁不知咧，佢就用咗头先我讲嘅其中一个方法啦。 哦，点解洗士多啤梨都要拍片啊？ 唉，真系得闲啦，即系要 可能网红咧， 而家好兴啊嘛，咁咁佢咧。就影住， 唔知我食早餐影住自己有冇人睇 嘅？有啊，我谂你 点会啊？ 你试下我而家开 live， 我谂都好多人睇。我影住小白啊，下次搵一次。好啦，嗱，咁啊，讲紧呢一个女士咧，就系佢影住自己将士多啤梨咧浸入去一兜盐水度清洗30分钟之后， 嗯， 你估下发生咩事啦？ 诶、哎，士多啤梨唔通烂咗啊？ 我本身都覺得浸鹽水咪最多咪會霉咗係嘛？ 係咯，所以我話霉霉地、爛爛地咁樣。 嚇，定還是因為如果有啲人咧切咗上面個釘咧，咁、啊、佢就會有個窿噶嘛， 霉得仲快。 係啦，就會可能淋咗啦個果肉，會唔會咧？點知唔係？佢竟然發覺咧，有啲好似米粒咁上下嘅白色嘅蟲仔啊！ 咦， 喺個士多啤梨個表面會有啲窿窿嘅，即係嗰啲好似啲核咁樣咧，咁樣開到窿 啦，黑頭咁樣噶嘛， 係啦。 我調翻轉嚟形容，通常啲人咧就用，通常啲人形容咧你個鼻咧係咩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鼻 係啦，我調翻轉。 你而家搞到我未講都已經有少少唔係好敢望士多啤梨啊！咁咧就喺啲窿嗰度轉出嚟喎。 哇！嗰啲白色嘅虫仔， 系啊，有啲咁嘅白色虫仔， 咩嚟噶？ 跟住咧，佢成段片入边咧就影住啲虫仔慢慢喺度移动啦， 哇， 爬出嚟啦，咁咁有好多人咧见到佢呢一条片嘅时候咧就话：哎呀，即系好得人惊啦吓！你而家幻想啊，都觉得好得人惊啊！你唔好话睇到条片啊咁。咁亦都有啲人话咧，其实都有类似嘅经验。嗱，头先就讲话用盐水浸啦。咁亦都有啲人咧試過咧，係譬如用啲咩白醋啊，加清水再加鹽，即係其實主要都係有鹽嘅咁。咁原來都係會有呢一啲咁樣嘅情況咧出現咁、啊。咁、於是咧，大家就意識到，哇！平時洗士多啤梨咧，你唔會咁樣浸法噶嘛、 嗯， 你最多揾水沖一下、 嗯， 或者你揾個兜，可能揾啲水浸一浸，沖一沖洗咁樣。 係啊，我通常都係浸佢十分鐘咁樣咯。 係，都會浸十分鐘。 因為浸得太耐咧，嗰啲農藥又會入翻入啲士多啤梨嘛，成日喺度話。咁但係唔浸過咧又唔安心，因為我有問過嗰啲即係日本啊，呢、這個唔係美國啊，日本士多啤梨專家，佢話其實都係。沖一沖浸一浸咁樣就 OK。 嗯，我自己就多數係會沖咯，然之後盡量輕輕力咁樣捽下個果嘅表面。 係啊，要輕輕力，好易爛嘅。 係啊，你要愛惜佢。嗱，咁啊講翻頭先嗰啲白色蟲係咩嘅嚟咧？原來咧有啲專家咧，美國嘅農業組織嗰度咧就話啦，白色嘅呢啲蟲仔咧係啲叫做斑點翼果蠅啊嘅幼蟲。嗯，咁呢啲幼蟲咧原來好中意喺一啲咧 熟咗嘅蒼蠅個蠅。 係啊，但係佢係幼蟲嚟嘅啫。 即烏蠅嘅幼蟲。 佢咧就唔知系唔系真系叫做烏蠅咁大隻啦，第時嚇，因為咧佢呢一種嘅果蠅咧，原來就會好中意喺啲成熟咗嘅梅果上面產卵嘅。 哎呀， 咁所以佢估計應該係咧喺個士多啤梨度產咗卵，然之後啲幼蟲咧就一路就匿埋咗喺個士多啤梨入邊啦。然後咧到佢即係慢慢捐出嚟嘅時候咧，就俾呢位女士咧嚇然咁樣發現咗。 點解會浸落去之後啲蟲？唔通因为要呼吸 逃亡啊嘛，咁要 系啦，就捐咗出嚟啦，原本都未呼出嚟嘅。 系啊，嗱，睇到呢度，你会选择下一次系浸啊，定还是系冲洗咧？ 睇到呢度咧，我会选择翻浸。 你都系选择浸， 因为咧，我起码会浸咗啲嘢出嚟。 面对现实系嘛，你选择。 我浸完之后，我自己会自主地觉得咧，因为我浸完，所以佢更加干净、嗯。因为我睇到嗰啲哇虫飞埋出嚟，如果我净系冲嘅时候咧。就算俾我沖走咗啲蟲，我都睇唔到啲蟲飛咗出嚟。 嗯，咁如果你浸完發覺有蟲，你夠唔夠膽食咧？ 浸完發覺有蟲，咪就係同啲菜一樣咯、 嗯。 洗完之後有啲蟲飛出嚟，咁啊即係會我同自己講，即係已經乾淨啦。啊，更加安心食蟲。 呢一個都未嘗不可嘅。乜因為咧啲專家就話咧，其實呢一種嘅果蠅咧，就算食落肚咧都唔會治病嘅。 protein 嚟噶嘛。 係啊，咁同埋基本上食新鮮水果嘅都係即係都係會係好正常啦、 啊。 好似你話齋食菜都會有菜蟲、啊。 同埋你又咁諗咯，咁即係人哋冇落農藥咯，係、 嗯、咪？咁另外咧。剛才講到到底用什麼方法去洗最好呢咁咁、啊、有啲嘅資深果欄嘅檔主呢就係、是、本地㗎就提我哋呢其實佢話應該避免去浸嗰啲士多啤梨藥、 嗯、 因為呢有啲農藥呢係水溶性嘅、 啊、 如果你浸呢就驚住啲農藥浸咗落兜水度呢就翻浸返落個士多啤梨嘅表面、 哦、 就反而仲多咗呢一個嘅農藥會黐住喺度咁所以就算如果你真係浸都好呢記得都要搵清水再沖一沖佢過一過嗰一浸有機會嘅殘餘農藥， 會啊會啊！我通常浸完佢之後咧，咁啊誒，例如浸十分鐘啦，頭先話浸完之後，我都會再攞翻去嗰、那個水龍頭，或者係直頭攞嗰啲煲滾咗嘅水咧、 嗯， 再沖一沖 佢啲， 唔係煲滾咗嗰啲，係嗰啲凍滾水啊， 哦、 再沖一沖，跟住先再放喺碟嗰度自己食，或者俾細路仔食， 咁啊好安全啊！小白呢個方法，大家都試試啦。 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若果國內嘅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受控。可能在下个月15日重开所有非必要的零售店铺，包括百货公司和小型商店。英国过去一日再多121人感染新型肺炎死亡，累计36914人不治，是全欧洲最多。但新增死亡病例和确诊病例已从高峰大幅回落，全国准备重开户外市场。年幼学童下个月1日复课，高年级的学童可望在下个月15日复课。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0933点，升1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13美元，卖出1729.16美元。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7.71，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7，人民币7.138，英镑兑美元1.22，欧元兑美元1.09。澳元兑美元0.655，新西兰元兑美元0.611。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系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嘅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虎山道桥底，后少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比较挤塞。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发电厂方向，近日蝴蝶湾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大榄上斜啦，同埋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就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公众安全，中环龙汇道咧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由而家至到大约9月30号啦，龙汇道去分域码头街方向同埋演艺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咁龙汇道去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对出嘅的士站都要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就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郊野公园方向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咦？点解同一个口罩戴咁多日嘅？ 呢个系政府免费派俾全港市民嘅同心抗疫口罩，可以清洗重用60次。上网为自己同屋企人登记，邮差就会派递上门啦。 几时截止登记呢？ 喺6月6号或之前，上 qmask.gov.hk 登记就得啦。小学同幼稚园学生迟啲会经学校收到口罩，唔使登记噶。 我是桂花田啊， 我是陈淑兰， 在 CIBS 这个多元平台实现你的开咪梦想， 机会有你了。 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想知 CIBS 是什么，怎样申请 Airtime 和资助， 打来预约 介绍翻。 上网填写申请表格有困难， 即刻打2331-2334，有专人帮你填的。 2331-2334 call 我帮你填啊， 一点都不难。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喂，今朝早咧又嚟到呢一个8点过后嘅晨光第一线咧，我哋诶声音上面咧又啊多咗一把啦，就多咗我呢一把声音嘅加入啊！我系鹏仔程振鹏，咁啊直播室呢一刻咧就除咗我之外，仲有阿欧， 系早晨鹏爷， 同埋芭比， 早晨啊！ 好啦，咁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啊吓，咁啊今日咧。诶，嚟到呢一个嘅26号咧，5月26号咧，梗系同大家又睇下呢一个通胜啦。我啊最中意咧就睇翻啲咧中国传统嘅一啲嘅说法啦。究竟今日啊如何如何咁样嘅？今日咧农历就系4月初4嚟嘅。咁大家知闰四月啦吓。咁今日咧就原来适宜咧通胜就话咧唔系好多啫噃。叫做结网。 结网啊，即系按网鱼嗰啲啦， 应该 可能系啩， 旧年代 同埋又有嗰个字出现啊，如是勿取啊，如是勿取就好似叫你唔好做嘢咁， 唔好搞咁多嘢啦， 系啊， 唔好搞咁多嘢。 但系忌啲乜嘢咧？忌啲咧，仲犀利， 绝核， 诸事不宜。 哦， 即系其实今日即系最好就休养生息， 适、哦、合放假 啊，系吓、哦，又或者放慢脚步咁样啦，睇下得唔得啦吓。咁啊，呢啲通胜嘅嘢都系俾大家参考参考嘅啫吓。咁啊，今天咧就有样嘢更加值得大家去参考、哦。 系、嗯、啊，系 啊，股市方面啊，大家都要睇下啦。喂，究竟啊今日嘅市点睇啊？尤其是咧之前跌都跌得多啦，咁啊，有啲朋友咧就升市咧就成日有啲升市嘅操作嘅，咁啊跌市咧其实更加要睇实个市啊嘛。 咁你唔系升就系跌噶啦，个市咁样。究竟今天有啲乜嘢嘅心得啊，或者有啲咩聚焦咧？咁啊要请阿 O 咧呢个时候咧就同我哋嘅财金大人一齐咧讲下呢个晨光财经第一线啦，交俾你啊。 早晨， 真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哇！琴日咧港股咧 V 型反弹、哦，咁、哦、啊，少少微微地升翻廿二点，都算系咁啦，起码唔使再跌落去。如果真系好似琴日咁样，一开始哇，中间譬如跌成四百几点，两日夹埋咧，蒸发成二千点，都唔系好唔讲得少啊吓。咁啊，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啦？嗱，隔晚美股嘅优势啦。 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上个礼拜个市跌就因为嗰个系即系港版个安法嗰个因素啦。 系。 咁大家就都会觉得有个不明朗因素，因为之前就完全系冇听过噶嘛。咁但係就其實而家相較對香港實質有咩影響，其實而家都未知㗎嘛，因為你第一就要等到今個禮拜四就人大方面啦就提案啦通過啦，咁然之後立法嘅時間可能都仲要講到係即係出嚟個版本要八九月嘅時間都唔出奇嘅，咁所以變咗其實而家反而呢個因素呢大家都會暫時觀望下先嘅，咁同埋都開始你睇到坊間都有啲慢慢逐步分析，就係究竟實質對嗰個經濟啊股市影響有幾大呢，咁其實都開始慢慢逐步有啲了解嘅，咁所以大家投資者方面呢就會比較開始冷靜返啲啦，咁但係當然我覺得就因為而家涉及政治因素啦，政治事啊始終，咁所以可能有個波動性係未完嘅，即係雖然呢就嗰、那個股市方面呢琴日就穩定返啲，咁但係就整體嚟講可能大家都會受消息面因素影響會比較大，都要小心啲。 咁好多散股民呢又要問下 Kenny 啦，咁原先呢揸啲大藍籌係啲地產股嚟㗎喎，咁諗住冇事啦，咁有好多朋友揸啲譬如新地啊，揸啲恆基啊，揸啲領展嗰啲同自己嗰啲即係叫做咩管理費對沖呀，咁諗住財息驗收咁樣，喂但係都成為咗重災區喎，因為即係過去嗰兩日都跌得幾急下喎，咁首先分析一下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啦，第二就是喂，是不是应该越跌越购呢？关于这些本地地产股其实个影响在哪里呢？ 当然就这些一定是首当其冲啦，刚才都提到那个市跌的因素，就是因为刚才讲的那个是国安法的问题嘛，所以大家都會擔心，咦會唔會影響翻香港情況？尤其是啱啱過咗週末，你又見到啦，開始有翻啲即係示威活動又走翻出嚟啦。咁大家又會擔心，會唔會好似舊年嗰個係年中嘅時間咁咧？又即係個個禮拜都係咁嘅話咧，咁你啲商店做生意啊，商場做生意就難咗好多噶啦嘛。咁就原本諗住大家覺得疫症開始慢慢淡化啦，就係從疫症開始恢復翻嘅話咧，個消費應該開始慢慢恢復正常啦，因為對上個禮拜你都見到其實啲週末都開始旺返好多嘅，譬如食肆啊要排隊啊，商場又人流又多咗㗎嘛。咁但係你而家又有個不明朗啦，咁所以呢一啲股就即係如果你擔心呢個問題會發酵嘅話呢，就最好就避開啲本地收租股啊地產股啊就安全啲。 咁可能呢資金就會轉向另一啲嘅股份呢，有冇機會係港交所呢？因為睇到琴日呢港交所啊都強勢喎，係啊，咁啊逆市奇葩升咗 6% 啊，咁啊市場憧憬呢俗稱啊中概股呢喺美國掛牌嘅一啲股份呢有機會啊嚟到香港呢作第二上市啊，甚或乎呢依家打貿易戰呢就話喂美國方面話你呢啲中國股份唔好喺度上市啦，咁樣或者你條數呢要攞出嚟睇下啦，咁樣咁啊即系唔知系内地嘅股份或者内地嘅上市公司惊，跟住咧会有机会嚟香港上市，定还是系其他嘅因素啦？咁啊刺激港交所股价升啦，系 我觉得呢个都系大方向、大趋势，因为其实就嗰、那个中美嗰个紧张嘅情况升温，或者中美关系嘅博弈升温嘅话咧， 其實就唔係而家開始，由舊年開始㗎啦嘛。咁、所以變即係個疫情又大家叫做略為就係可能舒緩啲，就 focus 翻疫情。咁但係唔係你睇翻特朗普其實都講到，即係疫情就係呢個中國嘅問題啦，就係帶嚟好多呢個係即係破壞嘅問題啦。咁所以其實你都見到佢咧，因為今年係選舉啊嘛，即係特朗普，所以佢一定係打住呢張牌咧嚟到去幫助自己去競選嘅。咁所以變咗就都可以意識到咧，就係美國方面咧，可能對中國方面啊，無論係經濟啊，或者係嗰個係政治上面咧，都會比較係壓力大嘅。咁所以形成咗咧，我相信就會更加多啲中概股咧就回歸翻香港，因為尤其是你睇翻就係嗰個都涉及國家安全嘅問題，因為嗰個金融嘅安全問題啊嘛。咁所以變咗你佢都美國方面咧都開到口講到明，就係都唔歡迎啦，又或者。會係對你加強呢個係監管㗎啦，咁所以相信呢個都係個趨勢咯。咁對港交所一定係好嘅，因為呢啲股份咧就全部都係啲市值好大啊，同埋係啲高增長股啊，同埋啲係新經濟股嘅份嚟㗎嘛。咁就可以令到香港嘅股市咧就可以慢慢淡化咗之前太過依賴啲金融類股份嗰個問題啊。咁令到股值上邊咧有機會提升。咁同埋多咗呢啲股咧，呢啲市值大啊，或者係新經濟股咧，亦都反過嚟會吸引更加多新嘅投資者、新嘅資金嚟香港市場噶嘛。咁所以可以意識到咧，嗰個交易所方面咧，未來個成交量都會增加。 係 ，Kenny 啊，我睇翻港交所個圖表咧，真係都升得幾靚仔啊！琴日咧，即係一夜咁樣升上去咧，都唔講得少喎，嗰6%。同埋以港交所嚟講，好耐未見過佢升得咁靚仔咯，係咪啊？ 其實係。明顯強勢嘅，你諗下啦，佢上個禮拜都仲係升嘅喎。上個禮拜我哋個股市跌，係因為擔心個國安法啊，啲人講到話啊資金外資會流走啊，定咁，但其實港交所升嘅喎。 係 咁你諗下，如果資金流走嘅，咁股市一定唔掂啦。咁港交所就更加唔掂，因為肯定少咗啲公司嚟香港上市，或者少咗啲外國投資者嚟香港投資噶嘛。但係調翻轉佢係升嘅喎，咁所以反映咗港交所本身係好強勢，同埋其實即係大家心底裏邊都覺得。資金外流的機會就真的不大咯。 咁同埋你睇翻即係圖表同埋股價都真係反映得到，我250蚊，即係一上就上成25蚊，即係琴日就收報275蚊啦。咁投資者如果依家想買少少咁樣，咁會唔會太高咧？呢現價位 高就即係平一定係唔平啊。其實港交所從來都係貴啊，即係佢個估值一路都係比大市平均 P/E 係高出橛。因為第一就係港交所係獨一無二噶嘛，佢冇人去競爭噶嘛。咁第二就我哋之前都講過好多次，佢自從呢個互聯互通之後嘅話咧，其實佢係有好獨特嘅特性嘅，就係可以聯繫咗呢個內地嘅資金同埋一個係股份啦。咁呢個係全世界咧都冇一個交易所方面咧係可以打通咗呢個經脈噶嘛。咁所以佢係一個等於兩個市場嘅資金池喺度互相係融通啦。咁所以係一個。好独特嘅交易所。 咁所以新股民又可以留意翻啦。最后讲埋 ATMX 啦，依家兴讲呢四个英文字母啊，咁新经济股份，咁美团咧嘅季绩啊，咁升啊吓呢个 M 嘅股份啦，咁升，咁好多大行都再估高啲，咁即系其实美团咧睇翻佢个历史啦，咁一开始咧招股嘅时候咧，都大家都微微地睇好嘅，第一二日咧仲要跌穿。穿埋个招股价，跟住咧仲要第一份业绩啦。我最记得美团咧就系第一份业绩交出嚟都要蚀钱嘅，都冇盈利增长。咁但系依家喂真系越做越好、啊，咁喺嗰啲新业务价值方面咧，嗰、那个升嘅 percentage 都升得几靓仔吓。其实呢个股份你点睇咧？即系中长线。 嗱，依個就係新經濟嗰個特性啊嘛，即係初期你可能要燒好多錢啊，即係要可能蝕好多錢嚟買個 market share 嘅。咁當你市場佔有率方面咧，去到一個定份啊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你嗰、那個變現能力就會係加強啦，即係等於以前嘅騰訊一樣啫嘛。咁尤其是你而家喺嗰個外賣嘅市場裏面嘅話咧，基本上就係兩大啫嘛，就係、是、美團同埋餓了麼啊嘛。咁而美團已經成功咧，就搶佔咗嗰、那個成個 market 嘅佔有率係大部分啊嘛。咁所以形成咗咧就。佢會產生好多新嘅商機，咁所以你見到好多增值嘅服務嘅收入開始出現啦。咁第二咧就係話我哋成日講啦，就大數據年代啦。咁其實雖然外賣好似冇乜嘢咁，但係其實咧佢可以都收集咗好多人嗰啲係即係口味啊，或者係消費嘅能力啊，或者消費嘅時間啊等等。咁咧就貨啲餐飲啦，或者啲公司方面咧就提供一啲好好嘅。 即係數據俾佢哋，究竟你要做啲咩嘅菜式啊？喺邊啲時間推出菜式咧，你先至可以受歡迎嘅。咁呢個就係一個未來好大嘅潛力啊嘛。 嗯，咁啊，所以即係。睇嚟美团仲有得升效喎，系嘛？ 诶，股价可以睇好嘅，不过咧就唯一我就有少少唔舒服，就系佢升得太多啦。咁所以 升得急得滞， 股份咧系啦，有啲股份咧你知啦，升得多咧就系其实基本面系好或者前景大家睇好嘅，但系可能一出完业绩之后咧会有啲少少 profit taking 都唔出奇咯，呢个就要小心啲。 系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Kenny， 咁我哋听日再倾过好嘛？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清水祥太创作的音乐类别可以说相当广阔，由灵魂音乐去到早前的 EDM 同样是非常之有力，而且还叫做添。最近再用 R&B 歌手身份，用第一次去东京的感觉写出一首歌曲由上年十月已经开始创作，他希望用416第一次来到东京住的房间号码留住对音乐的初心。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清水祥太416。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呢排做乜事冇晒心机咁嘅？烦紧咩啊？ 唉，成日话万事起头难，我以为做生意系创业啱啱开始嘅时候辛苦啫，原来去到推广啊、开拓客源都唔容易噶。 梗系啦，所以香港贸发局一直以嚟都会举办好多唔同嘅展览会，等中小企业有机会接触到嚟自世界各地嘅买家。 咦，咁除咗展览会，贸发局仲可以点样帮中小企去搵新商机呢？ 而家就梗系做网上宣传啦，网络世界潜藏巨大商机，你可以透过贸发网采购平台网上推广服务，接触全球超过200万名嘅信誉买家。 听落又几好，知大咁啊！做生意最好梗系分散市场风险，开拓多元化嘅市场啊嘛。呢方面贸发局又点样帮到我呢？ 帮紧你啊吓！贸发局举办嘅市场研讨会、国际市场快线以及亚洲电子商贸峰会，可以提供最新嘅市场资讯，包括市场趋势、税务、报关实务、分销渠道、商标注册等等，为新企业进一步开辟新市场作好准备。 嗯，听你咁讲，我预期喺度烦，不如直接上去贸发局嘅网页揾多啲相关资讯仲好。 知啊，好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嗱，欧皇，我知道咧，今日咧你自己今朝早同我哋睇天气嘅时候咧，个天气都仲 OK 喎。咁啊，依家今日嘅天气大概系点样咧？ 喂，今日大致多云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嘅骤雨，稍后咧雨势有时系较大，同埋有雷暴。咁啊，今日咧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咧88%啊。 嗱，天气咧，欧就话咗我哋知啦。咁到底今朝彭爷爷要告诉我哋一件乜嘢事咧？交个时间俾彭爷爷啦。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八点半前咧就等我彭爷爷都同大家咧系分享一件事啦。咁其实咧都系自己身边咧啲朋友佢哋嘅经历嚟嘅，或者佢哋嘅遇到嘅情况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讲到话疫情之下咧，咪有好多啲打工仔女咧，即系喺佢哋嘅公司当中咧都 会有唔同嘅特别安排嘅。 系啊， 咁啊最常听到就话咩 work from home 啊、home office 啊，咁即系话咧佢哋喺屋企嗰度去翻工啦，又唔使翻嚟啦。但系有啲惨嗰啲咧，就可能系要放呢个冇薪假，甚至乎咧就连份工都冇埋啦。而家下第时咧，等我哋盘生意好翻，上翻轨道嘅时候，我会请翻你噶。首先就会请翻你嘅， 听好多呢啲 咁样嗰啲咧， 系 咪啊？好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会系特别喺疫情之下咧，公司咧嗰个嘅经营困难之余咧，亦都可能会咧，因为人手少咗啊，又或者系佢要照顾埋喺疫情下发生一啲嘅多咗一啲嘅步骤要做啊，又或者系会令到咧日常嘅工作都复杂咗啊，咁啊变咗咧，大家啲同事咧其实系辛苦嘅，即系话咧有好多咧啲企业啊或者系打工仔女咧，佢哋喺疫情之下咧，就算有份工做紧咧，佢哋都比平时咧辛苦咗嘅，吓咁。有见及此咧，有一啲公司咧真系良心企业啦。咁最近咧有朋友咧，佢就打开一份工咧，嗰份工咧就系外国公司嘅，即系外国公司背景嘅。咁而最近咧，佢哋就啱啱收到一个公司内部嘅通讯啦，咁就通知翻啲员工啦，就乜嘢咧？疫情之下咧，大家都辛苦啦，都大家好为公司咧就都好鞠躬尽瘁咁样。 加人工？ 唔系啊， 有工资啊？ 算唔算系咧？是另一種形式的 bonus 啦，就是大家咁辛苦，公司咧可以俾大家咧選擇咧放翻一日假。即系俾一日有薪假佢哋啊， 系 就但系咧都几急赶嘅，即系譬如话今日出嗰个 memo 啦，咁嗰个假好似唔知系下个礼拜内要放咗嗰日咁样嗰啲咧， 但系都算系咁啦， 系 咪先？ 系啊，哇！竟然啊，即系有一啲嘅呢一间系一间外国企业嚟嘅，咁佢哋谂到就系、是用俾全体嘅员工咧，俾佢哋去放一日有薪假，系啦，就俾佢哋拣喺一个有限嘅日子之内咧，就放一日， 唞下气好紧要啊，系咪先？ 系啊， 同埋唞气唞得安心嗰啲，你知道嗰日有薪啊嘛， 系啊， 即系大家都觉得聊胜于无嘅呢样嘢， 系啦， 系啊， 都着 脚 嘅， 同埋心意系好紧要，即系 心意 系啊，感觉得到即系上司或者公司对自己嗰种体恤咧，呢样嘢都好紧要噶。 系啊， 即系你两位都认为啊几好啊， 系啊， 好好。抗疫期间咧，即系其实好多人都好有压力噶嘛，即系个工作模式唔同咗啦，个工作地点改变咗啦。咁如果真系名正言顺公司话可以放一日假嘅话，咁可以舒下压咯。 系，系咯，听落咧放一日咁又唔系要赶头。改名嗱一声放咗佢咁样，又好似冇乜作用，又掕唔到我之后嗰啲，系咪？ 啲同事应该会系咁争嘅，争礼拜一或者礼拜五啊。 哎，系啦，冇错，系啦，一系争礼拜一，一系争礼拜五。 系啦， 阿小白讲得完全正确。咁但系咧就亦都有啲我仲以为会有一啲嘅员工咧会觉得咧，即系唔觉得有啲乜嘢咁大恩。即系皇 恩 浩 荡 咁啫吓，大恩大德咁样又唔系啊，咁原来都唔系嘅，咁听即系如果咁样分享出嚟咧，呢件事似乎大家都会有一种嘅感觉，觉得系一种嘅良好雇主嗰种嘅表达 窝心咯，吓 系啊， 系啦，咁啊聊胜于无，似乎就比聊胜于无更好吓， 系 咁啊，睇下有冇人会仿效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委员、食物及卫生局前局长高永文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指香港去年发生的反修例事件，对任何一方暴力，他都感到非常痛心，认为政府有责任修补社会撕裂，但并非单方面的责任，认为每个人都要互相尊重。高永文又预计未来一段日子示威冲突可能更激烈，对此感到忧虑。他认为去年社会上的示威已经变质，冲击一国两制，相信实行港区国安法不会对一国两制有影响。高永文又表示，特区政府在应对新型肺炎疫情， 冇实行全面封城同戒严等极端方法，喺抗疫同对社会造成嘅影响间取得平衡。至于有医护人员喺疫情初期以罢工要求全面封关，高永文不同意有关做法，认为医护要先同政府达成共识，如果任何不满都以罢工去表达，香港难以对抗今次疫情。北京在凌晨过后发生 3.6 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表示，地震在0时54分发生，在北京门头沟区录得 3.6 级地震，震源深度18公里。有内地民众表示，北京多处感受到明显震感，有市民家中的挂式摇晃。北京市地震局表示，属于正常地震活动，在历史上这个地区自1970年以来也都发生过类似地震两次，今次属于正常地震活动，短期内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呼吁民众安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到阿灵顿国家公墓向阵亡官兵致意，他早前扬言，若果原定八月在北卡罗来纳州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州政府的防疫社交距离措施限制，他可能将开会地点改到其他地方。美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争取连任的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暂停竞选造势活动。美国至今累计165万人受到感染，98000人死亡。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若果北卡州民主党籍州长库珀对大会人数设限，共和党将会寻找另一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带走伴随大会而来的所有工作机会和经济发展。英国首相约翰逊的首席顾问卡明斯会见传媒，解释被指违反居家令的事件，他说不后悔自己的行为，不会提出辞职。约翰逊亦都继续力挺卡明斯，形容卡明斯的行为合理，对于事件引起混乱以及公众愤怒和痛苦感到遗憾。卡明斯在首相府花园会见传媒，他说当时的情况特殊，有需要确保儿子获得照顾，相信自己合理和合法地行事。卡明斯没有就事件道歉，但对于没在事前知会约翰逊表示遗憾。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0986点，升24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59美元，卖出1730.63美元。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79，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8，人民币7.138，英镑兑美元1.22，欧元兑美元1.09。澳元兑美元0.655，新西兰元兑美元0.611。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嘅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咧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噶。咁而家龙尾喺泽安村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喺泽安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喺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东西行都系车多噶。咁而东隧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咯，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上斜一段就慢车，屯门的龙门路去发电厂方向近住蝴蝶湾一段就比较挤塞，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锦公路郊野公园方向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而家系嚟到啊早上嘅8:38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啊，同大家睇睇今天早上嘅晨光新闻焦点咧，有白权路同埋芭比嘅。早晨，芭比。 早晨啊，小白。 好啦，我哋先睇一睇咧，就系嚟自啊文汇报方面嘅报道噶。咁啊，讲到咧就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寻日就港区国家安全立法。发表讲话，咁佢指出啊，过去一年，咁外国和境外势力同埋香港反中乱港势力串联，危害国家主权，挑战中央权力同埋香港基本法权威，而一连串嘅暴力违法行为，亦都咧就系导致社会秩序混乱，香港经济元气大伤。另外啊，香港人持续生活喺惶恐、惧怕同埋沮丧之中。咁佢话佢讲到，我相信这些日子香港人都受够了。佢强调啊，国家主权被侵犯，咁人民嘅安全就会受到侵犯。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香港安全，维护家人的安全，维护自己的安全。全国人大嘅立法决定啊，能够有效防范、制止、惩治各种咧就系扰乱香港嘅活动，有助恢复香港嘅社会秩序。只有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稳定，咁香港人先至可以安居乐业，先至能够自由追求人生嘅梦想。董建华在讲话入边亦都分享了他对全国人大正在审议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看法。他讲到人大讨论这一项的建议令到不少香港人感觉得到鼓舞的，认为这一年来香港社会经历了很多的冲击，折腾之后局面终于出现曙光，同时也听得到有不少市民为香港快将有国家安全法律而感觉得到不安甚至忧虑。他说到香港人可以放心，他表示全国人大审议草案里面讲明已经清楚指出，为香港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针对的只是极少数犯上嚴重罪行的人，如果你沒有任何計劃、行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的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或者串連外國甚至乎是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的事務，你實在沒有任何理由感覺得到害怕。他說到，我希望大家明白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是為了充分保護國家、保護香港，從老百姓的角度就是保護每一個家、每一個人這樣說的。董建華形容，當今 國際秩序同埋地緣政治正在處於百年未有嘅大局面。咁啊，佢相信每一位市民都清楚睇得到喺外國勢力肆無忌憚嘅介入之下，香港嘅局勢同埋政治生態已經發生咗巨大嘅變化。咁啊，自去年修例風波開始，有啲人公然鼓吹港獨、自決等等嘅主張，甚至勾結外部勢力，乞求外國干預香港嘅事務。更加令人憂慮嘅係，一啲西方反華勢力不惜混淆是非黑白，公然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佢哋真正嘅企圖只有一個，就係要壓止中國嘅和平崛起。咁講，以上嚟自文匯報嘅報導。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咧《明报》嘅头版头条咧，就讲到大律师会咧提咗四大忧虑嘅，讲到草案咧未稳扶权利公约，咁港区国安法咧未见具体条文，已经引嚟巨大嘅争议啦。大律师公会琴日就发声明咧，提出四个忧虑，包括咗咧此草案未有保证港区国安法将需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亦都未保證是做公眾諮詢的。表示了這個是史無前例的，公眾理應有機會考慮和辯論一條有影響他們權利和義務的法例。聲明亦都呼籲特區政府是緊急處理合憲合法的關注。律政司发言人昨天就发声明回应业界的一些相关的关注，指到港区国安法细节现时是尚未公布的，任何人都不适宜对该法案内容作出毫无根据的揣测。发言人重申，国家安全属于中央的事权，不在香港的自治范围。鉴于香港现时的情况，亦都可以可见未来就住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面对的困难，中央有权力责任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改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大律师公会昨天都发声明去表明，就说草案有几点是令人忧虑的，指到就是港区国安法入面内容涉及了基本法二十三条涵盖的范围，而二十三条列明了叛国、分裂国家等等的行为应该是由特区政府自行立法，认为人大常委是无权以基本法十八条将港区国安法纳入附件三的。聲明指出，草案並未保證港區國安法需要符合公約的條文，而公約的權利和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2003年就住二十三條立法的時候，已經有廣泛擔憂會不會侵害港人的公民和政治權利，包括了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咁亦都有啲回應嘅，咁啊，全國人大常委會譚耀宗咧就表示啊，佢話港區國安法咧係有迫切性嘅，咁啊相信審議咧唔會花太多嘅時間。佢就話啦，會一定會諮詢特區政府同埋基本法常委會嘅意見。如果市民希望表達意見咧，亦都可以去人大嘅網站嗰度表達嘅。至於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華就話啦，除非係準確寫明，否則咧要假設更高立法機關完全放棄立法權力，憲法原則上咧係講唔過去噶。佢就話啦，如果港區國安法經過附件三成為香港嘅法律，理論上咧係受到公約。受制於公約的，但是公約亦都列明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是可以有這個法律限制的。湯家華就希望人大明白法例是公布實施而非經本地立法，希望可以考慮香港的特殊情況，否則就會令香港的法庭很難做這樣說了。這個是來自明報的報導。 謝謝 Barbie， 再看看來自星島日報的頭版，大家都關注這個問題，就是 DSE 歷史科的爭議。內文也說到，中學文憑試历史科有题目被指回避日本侵华史实，最终被考试及评核局取消。咁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上面，咁证实初步统计有近四成人作答利多于弊。咁虽然试题有资料表达日本经济略夺等等嘅弊处，咁但系考生可能被误导，强调系经过专业考虑之后咧，先至系取消呢一个嘅题目噶。咁对于试题引用咗两项资 料被指一面倒。孙国生解释啊，咁啊议题咧就原本系原意系期望考生从资料之中咧就系指出弊处，包括咧就系日本建议嘅促成政法课程，让国人不现实地以为现代化可以速战速决，并且以三井洋行借贷条款嘅不公伤害中国经济与蚕食资源。咁啊题入边啦，就你所知，则希望咧系考生回答1930至到就系40年代日本侵华造成嘅大量伤亡。咁但系纵观考生答案，考评局委员会认为题目或者有误导性，令佢哋答卷嘅时间咧出现咗偏差，导致咧系利多于弊嘅答案啊。多名建制派议员批评试题偏颇啊。梁志祥质疑咧题目考核嘅年代大部分时间系日本对中国侵略，咁啊质疑考生被题目引导错误嘅历史观点。经文联梁美芬指出咧，就系教改之后，本港仍然沉迷喺一个叫做灌输歪理嘅填鸭教育。泛民议员就质疑教育局因为政治考虑而要求取消题目噶，令到咧考评局嘅公信力受损。两派议员亦都要求考评局披露该题嘅叫做评卷参考。咁啊，苏国生要话到啦，要咨询咧就系考评局嘅委员会嘅意见咧，先至可以答得到噶。咁啊，另外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啊，亦都喺会后指出啦，竟然间咧就有四成考生答出利多于弊，咁啊，外界应该苦心自问题目有否误导性，资料是否不详备。咁啊，当局将会成立工作小组，咁啊调查咧就系议题，以及咧就系审题程序有否咧就系制度或者就系人为嘅因素导致题目专业出错，暂时咧未有具体嘅时间表噶。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头版报道。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咧《苹果日报》个港文报道啦。呢一个咧真系都比较危险嘅消息，大家都要关注啦吓。咁啊，讲到系啲沉降问题嘅，海乐苑沉降裂缝深60厘米啊吓。咁啊，居屋屋苑咧又爆沉降问题啦。入伙仅仅半年嘅居屋楼王长沙湾海乐苑海碧角咧就怀疑出现沉降啊！大厦外墙咧唔单止出现咗超过2米长嘅裂纹啊，墙脚裂开嘅缺口咧更加足以可以放到一个5蚊硬币啊！吓，咁啊见到新闻图片咧，佢系打直即系动直一个5蚊硬币咁样摄入去嗰个裂缝嗰度噶。咁啊用尺咧去量度嘅话咧，嗰个裂缝深度咧系近60厘米。咁啊有街坊咧曾经系因为路面不平咧而失足跌伤啊，而邻近嘅公屋海盈村商场咧同样都是有明显的沉降，幅度咧就达到35厘米，石屎咧遍布裂纹，触目惊心啊！咁啊，苹果日报咧亦都系揾咗香港公证行技术总监赖达明咧去做一啲实地嘅检测嘅，就发现咗海乐苑海碧各大厦外墙近住墙脚位置咧系有严重嘅空鼓啊，出现咗两条横向嘅裂缝，一条咧就超过2米长，而导致到咧墙砖系剥落，另一条咧就喺墙角嘅裂缝缺口咧就可以放到5蚊硬币，30厘米长嘅直尺咧可以完全喺呢个嘅裂缝嗰度咧摄咗入去吓。咁啊，记者用拉尺去量度咧，裂缝系深近60厘米噶，而外墙同行人路之间亦都系有裂缝嘅，深度咧更加达到82厘米，而海乐苑其他大厦就暂时未发现有同样的问题嘅。房屋署就话啦，三月下旬嘅时候就透过初步目测，发现咗海盈村沿住咧丽盈街附近商场一楼平台同埋地面咧系出现咗轻微嘅不平，不过就未有提到系沉降嘅数据噶。署方解释，佢话住宅楼宇以外嘅旧筑物咧，咁就话啦，例如连接住海辉楼同埋盈昌楼嘅一层嘅高嘅呢个商铺咧，系并冇纳入监测嘅，即系唔知道到底系咪真系唔喺个范围入边啦。咁佢话盈辉楼同埋盈昌楼沉降累积幅度咧系录得0.2至到1.1厘米嘅啫，系符合标准嘅。呢个咧系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啊。咁啊，讲到咧就系何鸿燊病危嘅消息啊。内文就讲到话，现年98岁嘅赌王何鸿燊近年屡传病况转差，更加因为器官衰竭要依靠咧就系医疗仪器辅助。去年心脏曾经一度停顿，幸好咧就抢救及时，要长期入住咧就深切治疗部 ICU 留院噶。咁啊，近日啊，赌王情况急转直下，已经处于弥留嘅状态。凭意志力维持生命嘅佢咧，更加要注射咧就系几支嘅强心针保命。咁啊，继续讲到寻日传出赌王命危啦。咁啊，据知啊，佢已经处于咧就系弥留状态啦。报章咁形容嘅，近日啊，佢已经咧就系打下几支嘅强心针保命，作为最后嘅医疗辅助。医生亦都陆续叫佢嘅家人有心理 早準備，而家人一早亦都已經係守喺賭王身邊，一刻係不離噶。啊，賭王自2009年7月撞傷頭部入院之後，咁啊佢哋屋企亦都咧就係拼得嘅八大名醫治療噶。咁啊長達11年嘅醫治，咁啊賭王曾經因為中風啦，其後導致半身不遂，出入亦都要依靠咧就係輪椅，更加影響咗吞咽困難噶。多次食物入肺引致肺炎，要用喉管喂食。咁啊為咗加強喉嚨嘅肌肉啊，佢接受過物理治療等等嘅醫治噶。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頭版報導。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咧今日信報嘅財經新聞啦。講到咧本港四月出口跌咗3.7%，短期續弱嘅。香港四月份贸易活动按月好转，政府统计处公布数据就显示四月的整体出口货值是有3095亿元，按年跌了3.7%，较预期的下滑4.5%为佳，而较三月份的跌幅5.8%亦都是收窄的。上月商品进出口的货值是3328亿元，按年是减少了6.7%，而较三月份的11.1%的跌幅亦都是改善的。综合而言，有形贸易是逆转逆差233亿元，相等于商品进口货值的7%，而今年首四个月计出口货值是减少了8.1%，进口货值跌了9.1%，期内有形贸易逆差1273亿元，相等于商品进出口货值的10%的。咁啊，华侨永亨经济师李若凡就分析话啦，上个月香港出口表现咧系优于预期嘅，主要受到对亚洲出口连升三个月嘅带动，当中咧中国内地复工咧嘅产展咧进展系良好嘅，咁啊估计咧推动唔少早前咧被抑压嘅需求，而厂商咧为咗应对中美贸易戰將生產線轉移啦，咁啊預料咧亦都係帶動咗出口量，特別咧就係去到亞洲區嘅貨值增加嘅。咁啊，至於未來嘅貿易活動，李若凡就認為啦，全球多個國家地區咧仍然係未完全解封，喺失業情況惡化同埋企業投資意欲低嘅情況底下咧，需求未必可以持續增加。咁啊，限制住香港出口表現。如果中美貿易咧突然之間再度升温咧，亦都有可能咧係不利於香港嘅貿易。暫時咧就預計香港今年嘅出口咧仍然係錄得單位數字嘅跌幅嘅。咁呢個咧係嚟自信報嘅財經新聞啦， 咁啊睇下呢啲即係叫做單位跌幅之後咧，會唔會有機會即係經濟策略等等嘅支援底下咧，咁啊令到香港嘅出口啊，以至各方面嘅經濟可以即係得到一啲重大嘅改進啦，係 啊，咁可以睇多啲我哋嘅新聞報導啦，睇住個經濟發展點樣咧，咁啊大家係可以有好好嘅前瞻啦。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東區及灣仔社會工作主任黄树辉， 家庭产生了个家暴的状况呢，我们发觉都是多因素的，就是绝对不会单一因素。但是正正就可能在受哥那个处理那个管教方面，或者可能简单到可能就是大家轮流怎样去用一些家的设施，都可能会产生一些的状况，令到大家不晓得怎样面对。在过往的时候可能会大家会面对到夫妇之间的困难啊，或者在家庭处理个小朋友管教的时候呢，咁有时候呢我哋当一个伴侣唔习惯于去处理，咁可能譬如交俾太太做咁样，咁但係今日呢我就留喺屋企里面去面对喎，咁好多时候呢佢唔晓得点去面对嘅时候呢，就会变咗呢就将个责任呢可能归咎于另一方，咁甚至要求对方去帮佢手咁样。正正咁嘅状况之后呢，大家即係要面对嘅时候呢，首先我就会都好建议大家受要去留意自己嘅心态啦，当你唔晓得点去处理嘅时候，简单嚟讲就需要求助。咁但係第一样要留意就係自己嘅情绪囉，人嘅情绪呢係源于个环境因素影响到我哋嘅回应嚟嘅。不过有时好多时候呢都会喺个所谓家人关系嗰度出现啦。当个家人不晓得他跟你在一个互动相处里面去处理的时候，那你就可能出现负向的情绪。但是在负向情绪出现的时候，你又未能够建立到有效的处理方法。很多时候里头就会很多很 mix， 即是 很混合的一种感受。譬如可能我处理不到又觉得自己有羞耻，我处理错了又怕对方骂，就变成一些罪疚感。 縱使喺個疫情期間咧，其實好多我哋嘅同事咧都係盡可能留喺辦公室裏面咧，去接納一啲嘅轉介個案啦。記住喺求助嘅時候咧，永遠都唔會太遲嘅。咁不過好多時候我哋遇見一啲唔開心嘅經驗咧，我哋腦裏面咧就會出現咗好多啲負向嘅諗法啊，甚至有時會出現啲災難性嘅思想，就覺得喂一啲非黑即白嘅諗法啊，或者係我哋覺得咧呢、這個世界咧已經大難臨頭咁樣。咁去到啲位嘅時候咧，我哋就需要希望能夠揾到啲可以全人同你去傾。咁記住喺你有情緒出現嘅時候咧，就唔好做啲重大嘅決定。咁有好多時候都會做錯咗啲決定。譬如我要搬出去啊，甚至有人要开口讲离婚啊，咁呢啲情况会引致个问题更复杂，源于对方对你觉得你唔再重视佢啊，你再唔爱佢啊，咁带嚟个反应会更强啊嘛。要面对关系重建，其实系需要时间，因为处理创伤唔系一朝一夕可以做到，对方要感觉到安全先开始，咁所以能够有一个专业嘅辅助者喺当中系最好咁样。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 ，Good morning 啊 ，Barbie， 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咩事咁开心啊？ 见到你朝头早梗系开心啦， 系啊，特别开朗啊， 咪咯， 咁就好啦。嗱，记唔记得寻日啦，我同大家啦讲呢一个嘅抗疫 hashtag 咧。是跟大家做一个什么嘅手作啊？ 那些冯宝宝那些工作啊？ 是啊，是啊，冯宝宝，真是啊，冯冯宝宝那个同心口罩啊， 加一条铁线咁样。 是啊，咁因为有呢大学教授教大家咧，将佢改良少少，做少少手作仔咧，就可以令佢咧系更加戴得好啊。咁啊，除咗话系响嗰个嘅鼻梁嗰个位嘅处咧，加个铁线。跟住咧就系话嗰个女心嘅位置咧，将佢咧就系褪翻上、褪翻落咧，令到佢咧系上下啱啱好贴住。因为原来话咧佢系有好多嘅同心口罩咧，嗰个嘅女心咧唔够系贴实嗰个嘅边缘位置，所以变咗咧中间好似咧喺度揈下揈下咁样。咁所以咧，如果能够咧将佢咧按压翻去咧两边啦，然之后用呢一个针线咧轻轻咁样。缝住佢，即系拉一拉佢咧，咁就已经可以咧，系改良得好啦。 咁啊遮住啲病毒啦。 咁但系今朝早咧，我话梅姐咧有准备同大家讲呢一个嘅乜嘢咧，就系呢一个嘅改良版同心口罩嘅 Part Two。就系咧想话俾大家听啦，改良咗之后系咪真系好啊？咁原来咧都真系有一啲嘅专家咧走去测试啊。就是这个的大学的专家他们都测试一下如果改良了的这个同心口罩究竟它有什么好处啊还有会有什么分别啊那就发现呢由于它改良了之后呢它那个的密封度啊因为已经贴面了嘛咪封晒你成块面咯，唔会咧啲封同埋啲通窿位咧好多啦咁，咁个密封程度咧就好高啦吓，咁令到咧就可以咧做一个嘅喷水测试啊，甚至乎做温度湿度嘅测试啦。之后咧佢哋得出嗰个效果咧，都系话咧改良咗嘅呢一个嘅改良版嘅同心口罩啦。是可以更加貼面啦，吸濕啦，同埋咧係唔會咁焗啊，所以個温度咧都冇啦，係未改良嘅時候咁高喎。係啦，咁啊，大家如果係想真正去體驗一下嘅，咁你就要自己首先咧動手做咗啲手作仔，然之後先再試下係咪比未做手作仔之前咧係更加舒服咗咧？而家改良咗咁樣咯， 試下自己整下啦嚇。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改良版同心口罩， 似乎更可靠。 咁所以冇阻行车线啦，咁仍然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西行嘅车龙排到去太古城。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城门隧道公路去返沙田市中心方向，近日美林村一段就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太古城。在九龙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连德道去返秀茂坪啦，近住康华苑一段挤塞。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咧就挤塞，而家排到去联合道对出。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津桥。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公众安全，中环嘅龙汇道咧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由而家至到九月三十号啦，龙汇道去分域码头街方向同埋演艺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龙汇道去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对出嘅的士站咧，暂时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锦公路郊野公园方向荃湾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啊 ，O 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啊，黄智慧 Chu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uy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uy， 睇翻咧，啊，隔晚美股嘅休市啦，即系冇开市。咁啊，但系琴日港股咧 V 型反弹，咁啊，最后收市都微微升翻啦。咁啊，至少唔使重重咁样跌落去啦。咁样，今日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是啊，睇翻尋日港股經歷咗上星期五一個恐慌性嘅拋售之外咧，尋日咧就有一啲止跌回穩嘅情況出現啦。咁恆指尋日咧雖然一度都跌超過400點啦，咁但係之後咧都好快反彈翻啦。咁收市嘅時候咧就升廿幾點啦。咁走勢上咧，尋日咧就出現咗一個陽燭除頭嘅情況啦。咁加上咧連續兩日咧跌穿咗保利加通道底線之後咧，咁港股咧短線咧都有少少反彈，不過大家咧都唔好唔記得啦，依家咧港股咧其實咧都屬於一個政治市啦，因為內地將會咧喺香港訂立呢個國安法啦，咁同埋中概股咧有排有除牌嘅風險啦，咁令到咧中美 緊張嘅關係咧，都繼續噶啦。咁呢一啲因素咧，其實都令到咧港股短線嚟緊咧都會繼續波動一啲啦。咁所以就算咧有反彈咧，都好難話真係有一個轉勢嘅勢頭喺度啦。咁恆指短線咧都仍然咧有機會咧下市翻咧22,500点啦。咁喺23,800点咧，都仍然有一個好大嘅反彈阻力喺度咯。 嗯，咁啊轉個角度答一下聽眾朋友嘅問題咧，陳小姐啊問只咧3808啊中國重氣咁啊，佢就17蚊買嘅，咁啊睇翻中國重氣，琴日都有得升啊嚇，咁啊問下你應該啊現階段應該點去操作啊？應該獲利啊，定還是咧應該等到啊除淨咧咁樣？交俾 Cherry 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 讲翻重气啦，即系3808啦。咁主要咧，嘅产品咧就系重卡为主。咁应用嘅范畴咧，咁都好广泛嘅。咁有基础设施啊、运输啊同埋物流等等嘅唔同范畴啦。咁随住内地新型冠状病毒其实都逐步受控啦，咁睇到唔同嘅地方咧都有一个复工复产嘅情况啦。咁基建咧都加快推进翻啦。咁回补翻咧之前咧停工时嘅进度，咁所以都带动翻咧重型机器嘅需求啦。咁睇到近期最新嘅数据咧，咁四月份重卡嘅销售咧，按年咧都大幅咧增加咗50%啦。咁预示到咧，重汽咧其实嚟紧订单咧都有一个唔错嘅升幅。咁听众咧，陈小姐咧就17蚊买嘅，咁同现价咧17.92咧，咁而家咧都有少少赚紧少少啦。咁睇翻走势上咧，其实走势都仍然唔错嘅。咁寻日咧更加系低开高走啦，咁企稳起20天线，咁所以。大家短線嚟講咧，都可以咧睇翻咧月初嘅高位咧18.9呢一個比較大啲嘅阻力位咧。咁如果只要咧唔跌穿咧15.6咧，都可以繼續揸住先咯。 嗯，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經理黃志偉 Cherr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Cherr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嘅話，唔該 Cherr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尽力至善，寻觅最亲。神光第一线。 好啦，嚟到朝早啊9:11嘅时间啦，晨光第一线啦。今日朝头早咧，我哋喺啊呢个时候有啊李医生喺度。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啊，嗱。我哋咩都讲预防啊，最紧要咧，我哋要装备自己，啊，有乜事咧就立刻可以有啲嘢顶住，就好似我成日讲，去圣约翰救伤会学救伤啊，咁咧其中之一啦。好啦，但系咧喺个自身方面，喺真系健康方面，我哋咁多年来咧都话啊，好多时候啊，点样预防避免会生 cancer 咧？癌症咧， 我有得預防啊！呢、這個 我哋幾時都係想預防嘅，好簡單。有一個胃癌啦，胃癌咧亦都好麻煩，因為如果有咗胃癌之後咧，你開始未必咁快知，知道咗之後咧，好多時候咧，即係做手術啊，其他咧都好困難嘅，唔係咁容易。 係咪有啲先兆話俾我哋聽？ 嗱，先兆都未必一定有，咁啊，但係我哋講。幽门螺旋菌啦，啊呢十几廿年都系讲呢一只啦。幽门螺旋菌喺未发现到呢只菌，未发现点样对付呢只菌之前咧，胃病可以好辛苦噶，胃痛啊，要做手术啊，做手术嘅并发症系有好多嘅。好啦，咁我哋话医啦，啊我哋吓睇个胃镜啊，无论你啊或者吹气啊、验血啊。知道你有幽门螺旋菌，咁就医佢，希望杀咗佢啦。幽门螺旋菌咧，又系无处不在嘅。唔系话一个地方由边度走出嚟，全世界都有。好多年前喺加拿大有个研究咧， 大概五六岁的小朋友呢都开始惹到呢个病菌。 哎呀，我个仔高危啊。 这个冇得讲㗎啦。如果有嘅话呢，咁个危险喺边度呢？除咗胃病呢就係胃癌啦。咁、研究呢就发觉，如果有幽门螺旋菌呢，尤其是你好亲的亲戚友、舅父同外甥阿叔同侄啊，呢啲真係好所谓 first degree relative 呢，佢哋嘅危险性係高啲嘅、如果有一个好近亲有呢啲胃癌呢，好啦，如果有近亲有胃癌而你自己咦发觉我又惹到个幽门螺旋菌呢，咁应该要医，尽、量去杀呢啲病菌㗎啦、有啲有不同嘅治疗嘅药物啦，不同嘅时段呢，有啲一个礼拜，有啲两个礼拜，有啲 A 呀药 A 加 B 加 C， 有啲药 A 加 B， 真係好多嘅、但係总言之呢，如果你真係有呢个问题，有近亲有胃癌，而你又惹到幽门螺旋菌呢，唔该你去医佢，尽量去杀佢。当然冇嘢话绝对，但係一研究做出嚟呢就发觉佢哋嗰个减低胃癌嘅机会呢係多好多嘅。 所以一定要医 嘅。咁你话有冇副作用？冇乜嘅。通常食几隻呢个所谓抗生素啊，最多有少少呢个肠胃唔舒服啊，咁样呢度係少。但你完全呢是可以接受到的。所以真是不好不理。另外一样东西就关乎于妇女的癌症了。即尤其是这个子宫颈癌了。子宫颈癌呢很多时候都知道，去到这么长一年纪呢，每年呢要做这个拍摄抹片啊，看有没有 cancer 啦。现在呢也都开始很多地方呢就是帮九岁开始的女仔打预防子宫颈癌针的了。 咁细个可以开始的了。 是啊，不你就不用怕了，都不关你事。 你又冇女。 不是啊，现在是男仔都打埋的。 是啊， 是啊，你不知道男女都打的。 我 不知道 你的，好彩你在这里而已。可以问一下，现在 男女可以打。因为我哋要阻止一个病毒呢，就希望佢唔好生存。即係从呢个所谓开始嗰陣时候，喺英国呢，喺即係某即係喺外地嘅经验呢，如果你淨係呢个可谓德国麻疹，咁惹到先天性德国麻疹呢，就係妈咪冇抵抗力，惹到之后传咗俾个胎中嘅 BB。咁最初淨係同女仔打，发觉唔得喎，淨係同女仔打呢，呢个病毒仲喺世界上一路循环走嚟走去、因为男仔冇免疫力㗎嘛、虽然佢係冇事呀，但佢负责带菌㗎喇。咁所以话呢，就而家有啲呢就是、男仔都开始打埋㗎喇。但係有呢个问题呢，就係、前排都讲过㗎喇，如果係同只係同女仔打，但係女仔嘅疫苗都唔够嘅话，你同男仔打埋变咗咪真係唔够。 争疫苗喺度。 係啦。咁所以但係呢个呢，呢个理想嚟㗎。我哋希望呢喺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嘅女性都可以有机会打到呢个子宫颈癌针。咁、我哋希望呢去到2130年啦。 哇。 2130年。係啦。 成百年之后。 係啦。喺嗰啲低收入国家呢，子宫颈癌的癌症呢可以少三分一。这个已经是没办法，因为这只药是不是很多、不是那么容易做，价钱又贵。所以说呢，就是这些是个理想，这个我们一定要希望去做到的。减低癌症对人类的痛苦。这个第一。好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食嘢方面啦。食嘢个个都鍾意食。 对呀，食嘢我要听，我食好多嘢。 对呀。好啦。咁原来有一个研究呢做咗19年㗎啦。咁有30000个人喺美国做。我哋个个都驚话，哎，啲食肉瘦 会唔会系令到你心脏病发而死亡 咧？咦，我成日听呢、這个，所以成日话啲人食素嗰啲又健康啲啊，有啲人就同我讲：你唔好食咁多肉啦，好心理咁样。 呢、這个 我仲俾人咒我就快死咁样，食肉食得多啊， 提醒你啫。 人咧就总会死嘅， 系 你嘅，但系嘅问题咧系咪可以即系减少啲啊？同时食肉啊，你都话成日我哋讲因为肉啊、养牛啊嗰啲咁样咧。啊！令到有空氣污染啊，嗰啲咁乜啊？呢、這個我哋撇開呢筆唔講先， 好， 就係講個人自己有 cancer。咁啊，呢個研究咧，19年佢睇人哋啲點食嘢啊，咁包括可能食紅肉，係就咁紅肉啊，定醃製過嘅肉類咧？係啊，醃製肉類同埋食魚啊，呢三同埋豬肉啊咁啊，比較真係食肉啊。咁、啊、發覺咧。即系食鱼就最好噶啦， 又少咗鸡肉添呢个研究。 啊，咁啊唔知点解，最正最靓，你中意食鸡咪食咯，都系白肉都系好啲嘅。咁啊，食鱼咧就冇影响到啦，即系冇影响系因为心脏病死啊嗰啲，咁呢个冇乜。 即系腌制咗嗰啲都系。 好啦，而家最紧要就系乜嘢咧？素来咧都认为腌制咗嘅红肉咧就是、最衰噶啦。 嗯。 系嘛？咁好多人咧，即系话，哦，真系唔食噶啦， 最野味啊嘛，嗰啲。 唉， 越好味嘅越唔健康。 通常逻辑都系咁啊嘛，因为 好啦，咁啊，但系发觉咧，咦，腌佢哋呢一个研究下，我哋最紧要系呢一个研究，30,000个人做咗19年咧，发觉腌制咗嘅红肉，同埋冇乜腌制红肉咧，令到你心脏病死亡咧。冇乜大分別咯，嗱、 哦、 雖然高就係高啲噶啦，即係比起食魚嘅嚟講，即係食魚咧，即係老實講係健康好多，嚇、啊。但係你要有啲人又怕骨啊，有啲人怕啲魚嘅腥味啊咁樣，呢啲嘅問題咧就是、各人口味。啊、不過你話食素啦，食多啲菜啦，呢個幾時都好噶，嚇、 嗯 啊。因為但係咧食菜啊咁樣咧，小朋友希望由開始。是小朋友开始的习惯，但是是不是这么容易呢、真的不知道了、有些小朋友真的不肯吃菜、真的很难的、 我的仔啱调住他很喜欢吃菜、 那就好了、 怕他吃肉吃得不够添、有 阵时、那又不用怕的、真 的 不是的不用怕的为什么不够吃即是你的肉的话梗会够的 是吗 他是不是完全不吃啊 不是一拿些肉给他的时候我唔要肉，我要菜。 嗱，好得意啊！有阵时啊，好个口感啊，照嘅， 系 啦。咁啊，睇下点样配搭啲菜啊，咁样啦。细路仔食嘢咧，系完全系要好有耐性，要估，要氹， 系啦， 系啦，即系唔同话 烧肉味嗰啲薯片啊，咁快食完咯，真系唔明白。 有烧肉味嘅薯片，我都未食过。 下次请你食。 哎呀，好啊，好啦。 李嘉仁医生讲嘢咧，真系好 happy 啊吓！咁啊，希望大家都食得均衡一啲啦。咁啊，再次唔该晒李医生啊，系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 好。 싫은 꿈 따스한 이 사랑은 추억의 한 켠에 쌓여가고 그대 품에 안겨 잠이 들 깊은 밤 오랜 시간 속 그만의 소원을 속삭여봐 함께 있어 난 happy 听这些作品真的很 happy 见到他真人更加 happy 他是泰妍 有这首作品叫 happy 晨光追踪三十一， 究竟今晚星期二晚的港台电视三十一有什咩选择呢？可以提供俾我哋啲听众咧，嗬，咁啊要我咧打个电话俾阿罗启新问下先得啦。 冇见你咁样啊？ 点样啊，罗启新？ 系啊，因为你知道你个样咧，我都唔可以喺呢个FB 嗰度咧见到你噶嘛，你冇 account 噶嘛，我都系透过嗰啲咧你嘅朋友咧，我先见到你啊。 WhatsApp 嗰啲啊？ 系啊，就咁啫，成日都去食啊，食到膨胀晒啊，系啊，情真膨胀咁样， 又俾你见到添。 系啊，喂，咁啊，我哋今晚咧就要睇下啦啊，咁呢一个咧。四点三十一啦， 系今晚几点啊？八点， 八点钟啦。咁但系咧，其实喺呢个琴日咧，十一点钟嘅时候咧，已经有咗一个咧，大家嘅讨论啦，吓咁啊，就系咧，阿李子敬啊，同埋阿罗冠聪咧，两个咧就有啲辩论。即系李子敬咧，我都听到好多人咧系讲佢嗰个变化， 系 有一个温顺嘅小男孩咧。变咗咧有少少极端啦，系嘛？ 系咩？ 咁系啊，即系我就系听翻嚟嘅啫，吓、啊、咁究竟系咪真系唔知啊？咁啊，罗冠聪咧啊，真系咧，其实我哋都好混乱啊！阿罗冠兰啊，阿罗乜聪啊，罗诶，即系好多啊！ 咁呢个名字好啊嘛，咪好多父母都中意用咯。 系啊，但系就捞到好乱啦，连一啲重要人物咧都搞唔清楚啊！咁啊，佢哋一讨论个问题咧就叫咩咧？国安法我。是不会怕咁样， 点啊？讲多次啦。 系国安法，我是不会怕。咁呢一句说话咧， 我系唔会怕咁，好似讲到你要好怕咁样嘅。 系啦，咁一听呢一句说话，应该都是讨论辩题啦，啱唔啱啊？即系正反两方，因为佢已经系讲咗一样嘢嘛。咁啊，两个后生仔 整个利多于弊。 呢句利多于弊咧，我都有谂嘅啫。譬如你食牛脷嘅时候咧，你要俾几多钱咧？哇，个牛脷好贵喎，咁样咁啊，即系利多于弊。 利多于弊，咁系利要俾多啲弊啊！ 系啊，即系麻烦啦呢样吓。咁啊，究竟佢哋咧就会有啲咩讨论咧？就系、是、呢、這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即系呢一个四点三十一里边嘅 Facebook 啦，因为已经咧系做咗个直播，你想睇全版啦。因为系啲剪辑咗咧，咁样 我睇剪辑版啦， 系 今晚睇， 冇错。咁另外咯，咁去到呢个日常八点半嗰度咧，啊，咁啊真，而家又话啲学校要复课啦。咁、啊、以前我哋读书咧，就最开心系翻半昼嘛，最憎啊翻全昼全日噶嘛， 全昼 系啊，全日咧咁啊，咁但系而家咧就全部都话要吓，要翻半昼咁样。咁呢个弹性上堂时间咧，啊究竟又 work 唔 work 嘅咧吓吓？同埋而家好巴闭噶嘛，话嗰啲学生要慢慢重拾呢一个上堂嘅节奏嘛。 哇，系好似佢哋有成半世人冇翻过学咁样啊。 系啊，我哋僆仔嘅时候咧，即系我唔知道我，因为我同你年纪相若啦，就觉得哇，系咪即系仲坏晒而家啲僆仔咯？ 其实佢哋乜唔系成日话后生仔适应能力快啲嘅咩？ 佢哋抗議嘅能力都大啲啊，係咪？我哋又睇下有冇嘢好食先嚇，食得滋味咧就係、是、講下呢一個咧，粵菜係中國八大名菜之一啦。咁我哋喺香港人咧，即係好老實講，我哋成日食咗粵菜，我哋自己都唔覺得係粵菜嘅。 點解？唔、明你講乜嘢？ 即係我哋唔會話，呢啲就係粵菜，因為我哋咁日家常嘢嚟啫，飲茶食嘢、哦，直至我哋咧食其他嘢咧，先覺得話，同我啲口味好唔同咁、哦哦、樣， 即係好似廣東點心咁樣係嘛？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又會睇下呢一啲、哇嚇、好味嘅東西。 粤菜 咁样咧，系粤菜又如何咧？咁样、去到呢一个咧，就系九点半啦，就有三十年战争啊！ 哦，三十年战争 系啊， 讲边度啊？而家 其实三十年咧，佢就系讲欧洲咯， 欧洲 系啦，冇错啦。今次咧就讲到呢一个咧，题目叫毁灭，哇！听到好得人惊啊！ 咁啊睇下呢個歐，即係其實咧呢個三十年戰爭咧，就唔可以話睇一集嘅，你成套嚟睇，因為其實我諗啊，彭仔你讀文科就可能係讀多啲西史啦。 我有讀西史㗎。 係啦，但我哋嗰啲讀理科你冇讀過嘛。但喺呢一個咧，十五、十六、七世紀嘅時候咧，點即係歐洲嗰、那個即係。戰役啊等等嘢啊，點樣令到佢統一又分裂，分裂又統一咧？咁樣咁呢一套系列咧，大家都可以咧係睇多啲、知多啲啊。 咁應該橫跨唔止三十年咁樣啊！咁、大家中意即係啲歷史故事嘅朋友咧，就可以睇睇今晚咧係九點半鐘係嘛？港台電視三十一， 九點半鐘。 好啦，咁啊，多謝羅啟新嘅介紹啦，下次再同你傾過啦，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常委胡定旭接受本台专访，认为未来社会绝对可能出现较去年反修例时更激烈的示威。至于现时是否合适时机订立港区国安法，他认为有需要就要做，不会有合适的时机。胡定旭强调，立法针对的是影响国家安全、颠覆政权的人，普通投资者、市民或者公司东主无需担心，相信对一国两制不会有影响。至于股市短期内可能出现波动，相信很多大企业都会理性分析。曾经担任医管局主席的胡定旭表示，特区政府在今次应对新型肺炎的软硬件都较2003年 SARS 全面，医护人员口罩和保护衣等装备最少都有一个月的储备，不认同今次医护装备特别不足。他又不认同医护人员以罢工争取全面封关，形容出发点可能正确，但做法错误。在两会举行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驻香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驻港部队坚决拥护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驻军官兵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内地昨日新增7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当中内蒙古有5宗，上海和福建各有一宗，昨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9宗，一宗属于境外输入。全国累计82,992宗确诊病例，4,634人死亡。英国首相约翰逊的首席顾问卡明斯会见传媒，解释被指违反居家令的事件，他说不后悔自己的行为，不会提出辞职。而约翰逊亦都继续力挺卡明斯，形容卡明斯的行为合理，对于事件引起混乱以及公众愤怒和痛苦感到遗憾。卡明斯在首相府花园会见传媒，他说当时的情况特殊，有需要确保儿子获得照顾，相信自己合理和合法地行事。卡明斯没有就事件道歉，但对于没有在事前知会约翰逊表示遗憾。在三月底疫情严峻和严格居家令生效期间，卡明斯在妻子出现感染病征之下揸车超过400公里，从伦敦的寓所前往英格兰东北部的达纳姆，将涉罪的仔交给父母照顾。卡明斯本人在第二日又出现感染的症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73点，升317点，总成交金额50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2827点，升九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64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美团点评129.1，升3.4；腾讯控股421.4，升4.6；阿里巴巴201.6，升3.4；港交所279元，升4元；小米集团12.54，升2.8。FIE 南方恒指7.96，跌2.4。新鸿基地产90.45，升1.35。中芯国际17.9，升3.4。微盟集团系7.8，升4.9。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93，瑞士法郎0.971，加元1.396，人民币7.133，英镑兑美元1.221。欧元兑美元1.091，澳元兑美元0.657，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171点，升429点。港金现价报1600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82美元，卖出1733.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在九龙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观塘警署对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入口挤塞啦，车龙排到去泽安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咧就慢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嚟到今天嘅我的享乐时代直播室咧，有阿 O， 早晨，彭爷， 早晨， 亦都有我彭仔喺度。咁今天咧，轮到我同大家分享一件咧享乐事啦。 是什么？买新嘢系咪有？ 今日咧呢一个咧就都系咪要买咧？唔系完全因为要买嘅、哦，但系咧你要变成嗰样嘢都系要先买咗啲嘢先嘅。 哦， 今日咧呢个享乐时代咧，我想分享一个咧，我见咧大家好中意话喺呢个抗疫期间咧、留喺屋企咧就变咗做厨神啦， 系啊， 变咗做好多咧、即系美食达人啊等等咁样啦。 唔通噶嘛，我哋有口福，朋友，整啲 嘢出嚟。 如果你真系咁坚持想试咧，我都勉为其难都可以俾你试嘅。不过咧，如果从个卫生角度咧，我就劝你唔好啦。 点解啊？系乜嘢嚟噶？ 我今日带咗翻嚟添啊！ 哇！噔噔，嘟嘟，是什么咧？ 我呢就冇人哋整嘢食咁骨子咁多嘢啊，或者 咁多花神啦、 啊，咁多花神 系、啊、 我呢整啲配搭嘅特饮啫。 哦，试一试先。 系啦，哇，你真系试啊？ 系 咯，你唔好啦，唔会咁样噶。嗱，阿欧咧自己走咗去 戏剧效果嘛。 系阿欧自己走咗去，其实应该系搵路走啦。 佢即刻好驚，我見到拎咗樽嘢出嚟之後。 好啦，嗱，阿 Barbie， 你形容一下，而家彭仔咧就攞咗一樽咧液體出嚟嘅，你可以描述一下呢一樽啊，呢一瓶啊，呢一瓶咧都容量都不少噶，呢一瓶嘢，成個水樽咁大噶。 係啊，嗱，你個水樽因為透明啦，咁啊見到佢嗰個顏色咧係 點形容咧？ 啡色。 啡色， 你都唔敢讲，我就见到颜色又唔多开胃嘅，其实好老实啦 吓。阿欧呢只咩色啊？ 呢只咪啡色咯。 系啦，冇错，呢个系咖啡色， 咖啡色， 啡色。 但我估紧系乜嘢？因为有好多种饮品都系呢啲色噶嘛。 咁我帮嚟俾你闻下，睇下你闻一闻，死脑活血。 我闻下，我闻下， 索一索，睇下先。嗱，呢个咧其实系食系食物嚟嘅，可以饮嘅。嗯咁啊 ，Barbie， 你问下系咩嚟嘅？阿 O， 你又问下系咩嚟嘅？ 哇吓 ，Blind test 喎，依家大佬立 fit 咁啊！ 好，闻完未啊？ 蔬果味， 蔬 果 味， 我闻到香蕉味。 好 ，Barbie 闻到香蕉，阿 O 咧？ 蔬果味咯， 蔬果， 蔬果 都系嗰类啦，生果味系咪？好啦， 苹果有苹果喺入边， 系冇嘅。 Oh no， 西芹 冇西芹啊 ！Oh no！ 如果有系上一次嗰个樽洗唔干净嘅。 Oh no！ 好，仲有乜嘢 ？Barbie， 你估下先。 咪香蕉咯，佢讲啱 香蕉啊！哦，香蕉。 佢估中咗。 哦， 有香蕉。呢期咧冇嘢做，咁咧就但系我嘅工具又唔多，咁于是我就不如买啲唔同嘅蔬果啊， 系 或者系一啲嘅。唔同嘅配搭，將佢變做一啲特飲嚟，因為屋企有個咁樣嘅機啊嘛。咁啊，即係連埋嗰而家咪好興嘅，成個樽你裝咗入去，跟住咧 就攪勻佢。 係啦，攪爛曬佢，即係 blend 曬之後咧，跟住你就可以連埋嗰個樽咧，就拎出街度飲用噶啦嘛。咁我咪就係整嗰啲咁嘅嘢咯。 但係佢全部都係蔬菜同水果類啊。 嗱，我而家今日帶翻嚟嘅呢一個咧，哇！歐你真係好大膽啊！你真係。你真系， 有咩啫？ 你五步之内去定厕所。 我哋呢啲投资者系咩啊？应该点啊？承担风险噶嘛，同埋大胆尝试啊嘛，积极求新啊嘛。 好嗱， 系啊。 咁咧，我就系呢一个，其实我都系参考咗有同事建议啦。喂，香蕉其实同朱古力咧真系好配噶，仲要加埋奶，系咪先？咁咧，于是乎咧，我咧就自己咧走去。咪買囉，咁我就用咗豆奶，我冇用鮮奶，因為鮮奶我自己都會餓， 試少少。 你如果溝埋曬香蕉加鮮奶，我諗你今日唔使離開洗手間。 其實香蕉鮮奶冇嘢㗎， 冇嘢， 冇嘢咩？ 冇， 唔係兩樣嘢都會令到你個腸胃蠕動得犀利啲咩？ 哦，咁係幫助啫，佢唔係害你啊嘛， 未至於會腸胃炎。 好啦，咁我咧呢個就用咗豆奶啦，就再加咗咧香蕉啦，加咗係一條半，跟住再加埋咧有好幾。茶匙好几茶匙嘅朱古力粉。 哦，喂，彭爷，我要问咗你呢个一开始整呢样嘢个理念系为咗健康啊，定还是系为咗贪玩啊？咁样咧？ 系即系食饱饭等咩 、哦？因为我以为你咧，因为如果以健身嘅角度出发啦，咁样虽然我唔系专业嗰啲健身， 系啊，好肥腻啊呢个。 系啊，不过咧，佢嗰个肥腻咧都系一啲好嘅脂肪， 又饱肚啊。 系啦，饱肚，即系如果你依家我攞住彭爷呢一支啦，大概一支樽装水咁大支嘅一个容量嘅叫做朱古力香蕉奶昔咁样先算啦，系啦，用呢个名啦。 因为都几结啊，其实 系啊，其实你朝头早饮。可能你到晏昼 tea time 啊，即係 都頂得住啊， 係啊，應該到三點零鐘先再食個小點咧，跟住可能早少少食個晚餐咧，你一日其實可以幾健康喎， 係咪啊？ 你頭先聽嗰啲材料咧，兩粒哇朱古力粉好 heavy， 但係其實咧呢啲都係啲幾好嘅熱量嚟㗎，喺健身同埋喺 workout 嘅角度嗰度咯。 咁同埋咧就嗰、那個食材咧，其實你都可以選擇一啲健康啲嘅，譬如你如果係用豆奶，好似我咁樣嘅，係選擇用豆奶，咪用啲係無糖嘅咯。係 係係。 咁你嗰個香蕉咁香蕉本身就已經是生果 啦， 就天然啦。 啊、 好啦，跟住嗰個朱古力粉咧，其實亦都可以揀一啲係 dark chocolate 噶啦、 啊， 因為而家都有啊，標榜呢一種嘅即係如果用黑朱古力咧，又會健康啲咁樣講到嚇。咁啊，同埋都係揀嗰啲係冇話滲咗糖喺裏邊嘅嗰啲朱古力粉。咁咧。我就會再呢一、這個咧，我係打埋做沙冰嘅，咁所以咧係落埋冰粒，咁去打咧就會變咗做 係啦， 噔噔 呢、這個就係、是。朱古力 是那时快食咗啦， 香蕉奶昔。喂，我想讲咧、我其实都识咗彭爷十几年啦，我第一次品尝 佢手势嘛， 佢制作出嚟一啲饮品或者食品啦， 系咪啊？ 系啊，感觉都几开心， 估唔到已经系。 喂，我想讲咧，唔系 你嘅最后。 喂，唔系弹嗱，虽然一个卖相咧，就系、是、大家估到都系成撇嘢咁，但系饮落去咧，其实几有层次噶。即系咧，有阵时咧，你将啲嘢沟埋一齐咧，好容易系真系一撇咁样噶嘛。咁佢唔系，咁咧香蕉味，香蕉味咧系好浓郁嘅。咁咧朱古力味都有喺度，甜到咧唔算太甜。 系啊，我都发觉系唔甜噶。 系、啊，甜到唔算太甜，但系咧我稍微觉得咧可以落多少少水。我觉得依家咧 结得滞 、不过结咧就令到个饱肚嘅感觉咧就再充裕啲咯， 系、 啦、 因为我就即系想去有种沙冰嗰种结嘅感觉啊嘛， 好饮喎， 系啊，哎呀，真系， 系啊，喂，但系你自己有冇试过啊？ 乜嘢啊？ 咁后生就 冇嘢冇嘢，唔系我反而可以推介我屋企人可以试下整呢个俾我饮。 系啊，其实好简单嘅啫，真系。 系啊，我而家饮嗰啲健身奶粉，饮到有啲寡寡地啊，其实个口系啊，好鬼闷啊，嗰啲化学嘢嚟噶嘛，呢啲话晒都系 organic 嘢嘛。 咁所以咧，即系有阵时就听下朋友讲啦，咁啊果然系呢个香蕉同朱古力再加埋奶咧，即系或者豆奶咧，嗰个配合系一绝嘅。 系啊， 咁一定唔会系死错人嘅。 系啊 ，Bobby， you wanna try？ No， thank you。 OK， 聪明啊 ，Bobby。好，睇下阿 O 听日仲翻唔翻到公司？ 翻到。 我教你练出新一种 down tonight, yeah.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点。 有 Dusty Bottle 的作品名字叫做 Break It Down。 哇，喝完彭爺那個香蕉特飲之後 怎樣啊，你的肚子現 在OK 能量充沛，這些真是能量飲品來的，真的不說得少。其實小白即是彭爺都是仿效來的，我覺得 怎麼會啊， 因為你之前教他做那些百花果還是熱情果特飲 百香果 百香果特飲，其實他都做這個香蕉特飲啊，真的有些健身呢，平時呢去那些健身室呢有些師兄 大隻仔 好中意怼只香蕉落去，跟住咧有嗰啲叫做 protein 嗰啲奶粉搞，跟住咧就可以充肌之餘咧，仲可以增肌啊，增加肌肉含量咁樣。唔知彭爺近排咪要操得 fit 啲啊，啊變得大隻啲，再有型啲啊。好啦，咁但係咧即係練大隻啊，今日都唔好走出去跑步啦，因為今日天氣都麻麻地喎。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咧都系大致多云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今晚咧雨势咧有时较大啊，同埋咧有雷暴啊吓，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啊，相对湿度咧84%。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电话旁边有何小姐嘅，早晨。 好啊。花字系咪？ 系啊，早晨。 你好啊， 你好啊，系啊。 你好啊，你好啊，你哋好开心啊。 系，我都好开心啊。系啊， 我哋开心过你啊，同你倾偈、啊。 喂，但系打嚟做咩先？系要祝贺边一位朋友生日啊？ 我个朋友叫 Helen，佢过几日咧就生日噶啦，咁我打电话嚟咧祝佢生日快乐，早啲开。咁 住 同我食日本嘢嘅。 哦，食、日本嘢好啊！ 识咗好多年啦、你同阿 Helen 识咗好多年啦。 识廿几年啦。 哇，老友记了 啊！系啊，咁啊，大家食日本嘢通常，喂，去到日本餐厅通常会食啲咩咧？成日都话食日本嘢，日本嘢，日本嘢好多噶噃、 啊。 三文鱼啊， 嗰啲啊， 系 嘛、啊？拉面啊。 哦，正咁、样，哇，搞到我今日都未食早餐啊，都有啲肚饿。 你应该饮完头先嗰杯嘢，应该好饱。 少少饱啫嘛，要食翻多啲寿司、sushi 啊，做早餐充饥咁样。 系咯，咁会唔会订个生日蛋糕，定系又系去食日本嘢庆祝生日啊？你哋 去日本餐厅食日本嘢咯、 哦。一如既往继续食日本嘢啊！ 啱啊，蜡烛插喺个寿司上面咯。 系啊。喂，同 Helen 咧会唔会去下旅行咁样？嗱，依家就去 疫十几年，去泰国旅游好开心啊！ 哦， 参观啲寺庙啊，圣贤佛啊， 睇人妖 show 啊咁样咯、 啊。哦，哇，正、啊，听到都觉得开心啊，真系唔讲得少，但系要等疫症过后先有得再去啦。咁啊，好好咁样维持住友谊永固啦。有啲咩说话要同阿 Helen 姐讲翻先啦。 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工作顺利啦，咁样咯、 啊。系咪啊、嗯？哦，咁啊，嗱，头先咧一路听都系好开心，但系咧，点解你今日咧拣咗呢一首作品咧系比较黯然啲嘅咧？嚟自 Danny。 纯粹 觉 得好听嘅， 纯粹觉得好听系咪、啊？就系、是、Danny 陈百强嘅眼泪为你流咁、啊、样系咪？系啊，咁佢纯粹觉得好听，咁我哋一齐都听下呢一首作品啦、 啊， 好嘛？喂，咁多谢你电话、啊，好，拜拜， 拜拜。 是有少少劇場的味道的，剛才你不需要驚慌， 不是我們每個聽眾、啊、 因為你熟 Danny 的作品，你一定知道這首歌的前奏就是這樣。 淚在心裡流，此際怎麼開口，前事在心裡漂浮，情意令人太难受，眼泪在心里流，请你开一开口，随便一声或随便一句，算是问候朋友。你更难受，灵魂已失，心仿佛死去，心死问谁可救，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知否，情是内心的交流，唯盼望情爱如旧，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怎么有，似木偶，人像木偶，我人像木偶，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全忘我于饱，心中空虚了，已襟泪痕湿透，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知否，情是内心的交流，盼心曲再奏，情是内心的 旧嘅作品咧，真系好听啊！吓、嗯，嚟自 Danny 陈百强嘅《眼泪为你流》啊！ 听到啲旧歌咯，如果你觉得旧歌好听， 系啊！我依家成日都仿效翻阿彭爷咧玩嗰啲黑胶碟机啊嘛，咁诶好多时咧都特登去啲旧嘅黑胶碟铺咧，就揾翻啲旧嘅广东流行曲啦去听咧，你真系好有情怀啊！好似咧搭紧时光机咧去旧时细个成长嘅年代嗰度啦，咁啊，同埋咧我哋嗰啲音响。渣啲噶嘛，人哋嗰啲哇玩胆机啊，玩其他嗰啲咧，梗系哇好超卓啊，又中音甜、低音准咁样啊。我哋嗰啲咧就斋听到嗰啲叫黑胶嗰啲炒豆嗰啲声啊。咁、但系你都觉得 幾有味道。 咁啱啦，夜晚有甜淡情懷，又有音樂情人，幾好。 所以我都係黐實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永不转台啊！ 继续支住啦，转头风骚快活人， 拜拜。